争论。红石员又在白宫获得总统特朗普以及副总统彭斯接见，将文在人的亲笔信转交特朗普。特朗普向红石员表示，希望同文在人一起处理北韩核问题，又说如果条件成熟，将有意接触平壤政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为那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周末期间有骤雨，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94点，跌99点，成交金额21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系跌咗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3点，跌16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65.4，是升了5.6，汇控67.5元，跌了8.7，友邦保险54.4，跌1毫，国药控股34.1，跌3.5毫，中国银行3.88，跌2仙，中国平安46.4，跌了4毫，恒生 H 股103.7，跌了9毫，盈富基金25.4，跌2毫，建设银行6.35元，跌了3仙， IGG 12.64，跌了1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86，英镑10.096，澳元5.804，瑞士法郎7.951，加元5.721，新西兰元5.399，欧元8.68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91。日经平均指数报19,476点，跌咗338点。港金报11,720元，升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9.05美元，卖出1,25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咧，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观立中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就去到北架山花园。就是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观立中学的交通意外咧，请你好，龙尾就去到北架山花园。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快线的坏车亦都系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啊，龙尾就去到马料水。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就去到马料水。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在石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都是车多挤塞的，龙尾就去到和富中心。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部梅林苑元朗、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每个早上为大家请嚟财金达人分析股市，邓星兴、郭家耀、黄德基、黄智慧、黄丽国、魏力，每朝送上大市前瞻，为大家分析大市，带嚟更多投资机遇。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特首梁振英承认修改交给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的文件，被指干预调查，严重损害委员会的公信力。 涉事的委员会副主席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被民主派议员要求辞任委员会职务，更被动议作出谴责。而委员会面对这样的挑战，会怎样继续调查工作呢？ 正情唐编学讲下新民党和公民党同一日举行党庆活动，出现亲疏有别的情况。 以事论事，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老细老细，行雷落雨，我好惊啊 ！I will be all right。 学下晓阳咧，几冷静。 山泥倾泻。 I will be all right。 学下晓阳咧，几镇定。 因为我相信你老细一定会准备咗啲恶劣天气下开工嘅安全措施俾我哋嘅。 哎呀，我又真系冇做到、啊。 哇，咁就唔 all right 啦。 你要听实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系黎晓阳。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等我嚟，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我哋今日咧唔系坐巴士嚟噶，不过我哋司机今日放咗假。 呢位家长，我唔系同你辩事。嗱，呢位小朋友，我想问你啦，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呢？ 哎呀，校长啊，我个仔都系得三岁咋，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ne， 我仲知道咧，呢个系佢哋嘅官方内部沟通暗号添啊。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阿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吓，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嚟到礼拜四嘅风骚快活人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天气又好得意，佢话有几阵骤雨，咁但系暂时仲天色明朗紧嘅， 但系跟住话咧最惨系话跟住会落好多日雨， 系、嗯， 我好唔中意呢个消息，听到之后， 点解你准备外游咩又？ 唔系啊，咁啊香港你平时咧起身啊，如果你见到蓝天白云啊，个人都精神爽利啲啦。 系嘅，系嘅，啱嘅。咁咧，但系冇办法啦，天气不似预期啦，咁样 系啊。 喂，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当你咧申请信用卡嘅时候咧， 嗯， 有边样会咧影响你咧？嗰、那个申请嘅意欲噶， 阿天答先啦， 系啦，即系传说中嘅赠品疯狂购物，系咪仲系会话喂喂申请呢张咧有赠品啊？所以我哋应该快啲申请呢张信用卡咁样。 其实咧四大银行咧我已经有晒啦嗰几张卡，其他啲咧我 就你试下讲慢啲就好威噶啦。 四大银行 我已经有晒啦，张卡 系啦，四大银行嗰张信用卡有晒啦。咁其他啲咧我就唉唔好搞啦，我连填张表我都费事烦啊。 哦，都系噶。 我唔会话因为佢嗰啲叫礼品吸引，因为咧向来咧都讲紧嗰啲礼品咧。你唔系即刻俾你啦，跟住你要等咗 你要使咗几多钱啦，跟住先可以拥有嗰啲礼品。 跟住咧又核实咗之后咧，用咗譬如可能5000蚊、6000蚊咧，之后先划嗰份礼物俾你嘅。跟住咧又要等收信啦，等完收信又要特登去嗰度限期之内去攞啦。我唔知而家系咪咁啊，过往系咁啦。咁跟住我就拜拜啦， 唔好意思。所以咧，有啲人系以前最多噶嘛。即系佢就会话咧，申请完就 cut 咗佢，攞完佢个唔知 收翻 之后咧就冇咗啊嘛。但我觉得咧呢、這个都实际啲啊。即系咩叫实际啲咧？即系话， 即系叫攞到佢份礼物。 系啦，即系话我系为住有旧实实在在嘅礼物，咁我就申请你张卡。 系 咁都仲好似讲得过去。即系究竟你要等几耐，就你自己价值判断啦，系咪先？ 因为有时佢哋啊好识得咧，知道啲即系啲市民嘅口味啊，譬如专系同某个公仔啊，某个嗰啲英雄系。你嗰啲咧就做 crossover 咧，跟住就限量版咁样，人哋系专抠佢呢啲嘢嘅。 系啦，喂， 我见好多朋友咧就系咧睇住个飞行里数咯， 一 间咧你使咗最少钱就已经换到最多嘅飞行里数，就会申请嗰张卡。但其实我真系好多年冇申请过信用卡啦， 系啊， 因为咧你已经有 即系用旧嗰间， 跟住咧佢会有嗰几间， 同埋佢会耐唔时咧佢就会咧 upgrade 你张卡嘅，跟住咧就寄张卡由本身变咗白金卡啊，跟住寄俾我，跟住其实我自己自己咧確認都冇確認，我都唔需要咁多信用卡。其實你用 咗 嗰張，你有多張後備，其實就夠噶啦。 而家咧即係門檻都好高噶，喐下都白金起噶啦。 係啊，係 啊，白金係最低級噶啦。 成日都做喪事嘅同你大佬，但係點解 人人都有張白金卡？ 因為咧，其實就好似阿田話齋咧，最近我哋見到咧有一隻信用卡咧。佢推出嚟啦，开头心谂，咦，做咗拍电影嘅，咁、原来咧就系嗰个英雄系列啦， 系 嗰个铁甲人啊嘛， 系啊，嗱，我想话嗱，我要纠正你吓，嗰张唔系信用卡嚟嘅，嗰张只系提款卡。 我嗰张唔系信用卡嚟噶， 唔系信用卡，因为我都系佢哋嘅户口里面嘅顾客。 系 咁话俾我知，我直情唔知系咩卡。 冇啊，咪就系嗰个Iron Man 咯。 OK， 系啊，个系列咧，系啊，开头我睇佢广告话咁型嘅，点解咧会有个铁甲人都飞嚟飞去啦咁样？咁但系跟住咧就变咗系银行卡嚟噶咯。咁我开头以为信用卡嚟噶嘛，即系就咁仲知有张卡，而家通常都系 sell credit 卡咁样噶嘛。 佢哋赚多啲钱啊嘛， 系提款卡系啦。因为咧我就望到，咦？因为我即系行去 counter 即系埋位喺度做咗少少银行嘢啦，跟住话，咦？呢张嘢，因为我女好中意啊， 系啦， 系啦。跟住我话，咦？咩嚟噶？咁样系信用卡就去申请下啦，咁样咁可能有啲礼，因为佢有啲礼物噶咁。跟住咧，原来佢系一张银行嘅提款卡，仲要系咧麻烦你啊！如果有新客户咧，同埋有新钱入嚟咧，去到某一个数额咧，就会有一份佢嘅好特别嘅礼物。 系啊，因为佢有两个卖点嘅。就咁睇嘅时候咧，即系唔系话帮佢宣传咧，因为以前都有好多卡咧系会 crossover 卡通人物嘅， 譬如我记得 Hello 猫有 ，Hello 猫有，嗰个松慈熊又有，跟住咧佢而家就话俾你听，系啊，话呢张卡咧好型噶，因为咧你可以集齐唔同卡咧，就即系唔系叫佢集齐嘅， 即系闪卡一样， 就会有唔同嘅样咧，譬如话有一个连埋只手噶啦，有一个就得个头啦， 有个会飞嘅咧，应该系咪？ 唔系，跟住就变咗盾牌啊，或者美国队长嘅样咧， 系啊。 咁但系你谂紧，而家你唔系储紧闪卡， 系咯？ 你系讲紧 提款卡， 你储紧一啲银行卡啦，系应该同你一啲理财嗰啲即系大人有关噶嘛？但佢用細路嗰種咧 sell 嘅方法咧去做推廣嘅喎， 佢好多大人都好中意噶， 我知啊， 但你幾十歲都中意啦。 但係我感覺好得意噶嘛，究竟你細路同大人咧嗱？你細路 sell 閃卡點 sell 嘅？ 最緊要就多花款啦，又要有閃中閃啦， 係 同埋點樣先可以儲齊一個系列啊嘛？ 細路 sell 閃卡係用大人嘅理財觀念 sell 落去， 即係點樣啊？ 呢張閃中閃保值啊！ 保值， 你攞去賣啊，轉手啊！即係細個嗰陣時係咁樣同你講咧，呢張閃中閃啊，真係升值潛力一流。佢就用大人觀念嚟 sell 細路。 哦， 好嘢！而家到大人嘅時候咧，用細路觀念嚟 sell 你喎。喂，儲齊呢幾張卡，款款個樣都唔同嘅，但佢唔係话即唔会话咧嗱，你如果你攞到呢一张咧提款嘅时候咧，送多5% 俾你又唔系， 唔系噶， 冇任何实际功能噶， 靓 咯，咁咪够咯， 系咯，真系纯粹张卡靓噶咋， 系啊，你谂下几咁搞笑，即系我望住就系、是。 大人细佬咧两个阶段调转噶。 我想话嗰个礼品都好靓噶， 系咪啊？ 系啊，但系想摆喺个银行里面咧，哇！你净系见到个盾牌，系、那个盾牌叫你入嚟啊，过嚟啦，过嚟睇下我。 但其实 要使几多钱先有啊？但系 都有一定嘅数目， 使唔使六位数字嘅存款啊？ 要啊，佢话譬如话你要存一万咁样咯，唔系但系咧。我相信啲人會覺得唔係嘥咗錢㗎，存咋嘛。 係囉，我儲住喺度㗎 嘛。 儲蓄户口嚟㗎嘛。 儲蓄户口嚟㗎嘛。 咁我估都應該會吸引到人喎。 如果你係舊有客户嘅就唔知點樣轉啦，但如果新嘅客户啊又想試下，我咪試下囉。 我想問下你對你嚟講會唔會真係覺得威咗㗎、即係譬如話呢你去同人哋行街睇戲食飯嘅時候呢攞張卡出嚟。你覺得隔離嗰個，哇！你好啦，劉德華個閃卡嚟喎，提款機啊！ 如果係信用卡咧，可能真係吸引啲嘅。 點解？點解？ 因為信用卡用得多啲啊嘛，你提款卡、你都係自己個人一個人。 唔 係 有陣時你都會買嘢都會用 EPS。 係啊，你可以㗎， 係咯。 佢呢個仲要 結合扣數， 佢呢個仲要結合埋嗰個銀聯添㗎。 嗰、那個比例咧，我相信啊，我諗就嚇應該係8:2咁樣咯。你有幾可攞張提款卡去俾錢？ 都會。嘅， 即系 我觉得有啲人啊，如果你中意张卡嘅话，你又中意你觉得型嘅，哇，同个女仔出去拍拖啊，攞张卡出嚟，哇 ，Iron Man 啊，喂，可能吸引到噶，多个话题都好啊。 系啊，你知唔知咧？嗱，呢个都未极致，我先上网睇到咧，台湾咧，佢哋而家话出咗一张卡咧，我唔知应该系信用卡嚟嘅，被誉为史上最难申请嘅信用卡， 有几难先？ 佢系 即系唔吸引咯， 佢唔系啊，系最难申请嘅，排队超过2个月。即系话，如果你而家五月排队、 哦，即系攞到个丑先。 讲，我系要攞丑，七月先到你攞到张卡。 佢系太多人想申请， 太多人想申请。 我以为门槛高添， 点解咧？佢就系同头先咧，我哋讲嗰啲铁甲人嗰啲系列咧一样嘅。 咁佢搵 佢唔系有实际嘅功能，但系佢有一个好靓嘅外形。佢靓到点咧？ 好靓嘅外形，即系唔系长方形一张卡片咁样。 啊，唔系，都系四方形嘅，佢都系四方形嘅 个 图案。 佢同边个联手啊？ 唔特别嘅，佢咧只系一只咧普通咧，你见到好似用咧粉笔咧画咗一条一只狗，一个勾画咗个外形咁样，即系都可爱嘅。 系， 但佢卖点系咩咧？佢有条煲胎啦，即系嗰只狗个外形嗰条煲胎喺张卡度嘅，白线有个煲胎，个煲胎红色嘅，识发光嘅。 即系张卡式发光啊！ 系啊，呢张真系闪卡嚟噶，大佬！ 哇，你做到咁犀利啊！ 系啊，佢话咧冇，佢冇任何特别功能噶， 即系个煲胎会发光啫。 佢真系纯粹咧， 或者画条蛇啊，条煲胎啊，总之系发光 咁样。佢话咧呢个系叫做咧全台湾咧第一间咧厂商咧系可以做到咧有 LED 灯喺张信用卡度。 但系即系话俾大家知佢成功咗咯。嗱，可能其实咧唔系真系咁多人排队嘅啫，佢做世大会，佢话俾你知。我哋好多人排队啊，跟住个个咧就会，哇，好似真系好靓，喂，我想望多两眼，我都想拥有一张 啊！佢而家系真系咧做到超额啊！点解咧？佢原本咧谂住发行呢一万张嘅啫，佢话点知咧？而家你已经超额认购6倍 ，OK， 六 有6万5千张咧等住嘅。咁、由于咧佢张卡咧要发光咧，唔系你普通可以生产到啊嘛， 系咯系咯。 咁于是乎咧，佢讲到夸张到点咧？嗰间银行咧，佢就话。我哋唔敢再宣传呢张卡啊！我哋做唔切啊！佢话有好多啊， 等咁耐啦，咁啊， 系啊，咁而且咧，佢话咧嗰张卡系点嚟嘅咧？佢话只不过有一日咧，佢个老细行过，见到啲部门咧就即系整咗张卡个外形，佢就问咗佢，佢就话啊，只狗有煲胎。点解只狗个煲胎唔识喐啊？唔识叫啊？条尾唔识揈嘅咁样。 有咁多要求啊？ 个煲胎都要揈。 系啊，你开头 只狗喐下喐下 都系啦。你开头以为老细讲废话，点知真系有同事配合佢话，不如就试下可以点样令到佢有动感啲。佢就冚咗盏 LED 灯落去咧。佢就咁就爆咗机啦，可以搞到。 咁、得喎，喂，即系有时 嗱，全部都系啲唔等使嘅， 系啊， 全部都系唔等使，但系你就会因为咁样而申请张信用卡啊。 头先嗰张咧，即系香港嗰间银行整嗰张英雄系列咧，其实佢都闪噶，即系喐下喐下闪灵灵噶。 我即系唔同角度睇，又会有唔同嘅影像咁样嘅， 系呢啲 闪咯，即系好灵。 佢意思只话有啲光暗位嗰啲咋？ 哦，即系 佢 好啊。 唔系 LED， 因为大家如果喺个直播室见到阿田个动作咧。就觉得系会唔同，角度睇系会唔同嘅。 好啦，我考下你，边个一定会即刻申请呢张卡？ 边个啊？闪嗰个？ 我哋琴日有讲过噶，唔系呢个铁甲人。 哦，铁甲人 有人好，我哋 琴日有讲过噶， 好中意呢个铁甲人，因为 唔记得啊， 唔记得哦， 咪就系嗰个三岁识得将个铁甲人由颜色嗰个， 对唔住啊，嗰个系佢爸爸妈妈画噶，我估， 唔错唔错，系小朋友申请噶。早晨啊，风骚快活人，我哋唔识闪灯，不过都希望你排住队嚟听住我哋啦。 珍惜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真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贵贵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六卡。新婚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叫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有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六卡。一生卡数无谓继续，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风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啊，连你都要打？ 风骚快活人。 既然咁兴奋啦，不如我哋就讲下信用卡啦。 大家攞个银包出嚟， 好，好咗， 晒啦， 几多张？先从基本盘入手， 好， 数量入手。 哇，钱，我点解个银包好厚啊？其实 我一定系最，我应该系少嘅，我应该系少嘅。 我觉得你唔够我少。 系啊， 数完两只手攞晒两张。 咦，我多过你喎、 啊？系嘛， 我 竟然 多过你、啊。 仲要咧，两张咧系冇啲咩特别嘅优惠，只不过呢两张咧系由我读书嗰阵时已经申请。 系啊系啊，我都系啊。 而家就系呢两张，咁佢又唔使我俾年费嘅话，咁我咪继续用佢咯。 系啊，我有一张系基本上系超级常用嘅信用卡。 另外咧嗰一张咧就系嗰阵时，因为大学佢就会送埋呢，佢唔系叫送嘅啫，总之佢推出咧，你可以拥有嗰个大学嘅信用卡。 嗯， 佢就纹咗大学嗰个建筑物嘅外形嗰张卡上面咯， 都几有纪念价值啊！ 即系纯粹系真系纪念价值嘅咋。 系啊， 咁跟住就咩咯？我系有 多到我数唔到几多张，仲要嗰啲 我有三张，我系多阿左一张嘅啫。 我有呢个系提款卡嚟嘅。 OK， 我喺度数啊吓，一二三四五六六张信用卡。 哇！你六张啊， 七张添啊！ 你明唔明啊？ 唔明啊！ 我明啊！你有七张啦， 叫七飞喎、 啊、 你， 唔系啊，有 有冇得叫七飞嘅有啊？应该 有嘅有啊， 即系食唔出我仲要 有一间 十三飞都有啊！ 头先就系讲紧嗰个英雄系列银行啊，佢无端端咧即系 ，sorry 睇下啦，嗱，我想睇下啲卡靓唔靓噶？ 佢嗰啲靓啊，仲有啲咧，好似咧嗰啲 系啊， 嗰啲白金， 哇！佢要攞张纸咧，成个托盘咁样噶。嗱呢张我有啦，跟住冇咯，哇喂，有啲又黑又金又色，哇你咁多张嘅又系， 白金我见到白金卡啊， 喂佢仲要真系四大银行储齐晒嘅， 真系啊，嗱一 齐晒， 系啊系啊， 只系你个心口挂住个麦可以讲到啲咩咧？ 中和啊和啊，个麦有声， 你咁样嚟发声想点咧？真系 我即系整顿下啲卡。 我想话桂花田呢个数字咧，原来佢话系。超过咗理财专家嘅建议啦，已经。 哦，咁睇得出佢理财应该唔 系 好叻啊。 系啊，理财专家咧，你知唔知？ 错， 佢理财 家 可以 讲嘅。理财专家佢话咧，原来咧一般人咧，如果 handle 五张卡，佢话已经系极限嘅。理论上，点解会咁讲咧？ 佢冇问到师奶嘅。 系啦，而家只可以超过五张咧，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而家往施咸报嘅新闻：将军澳日出康城发生命案，一对夫妇死亡。观塘警区处理总督察许仲奇话，警方喺凌晨大约一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话喺日出康城首都嘅寓所之内，发现妈妈昏迷，颈部有伤势。警方到场证实佢死亡，并且发现死者丈夫嘅遗书透露。受财务问题困扰，不想连累太太。案发单位的露台发现死者丈夫的拖鞋。警方调查之后，在屋苑会所的泳池发现一名昏迷男子，送院证实不治，相信是死者的丈夫。警方估计男死者因为财困杀死太太之后跳楼。据了解，女死者是被绳勒死。政府邀请房协研究郊野公园边陲建屋的可行性。房协委员林云峰说，房协要客观分析，包括评估社会对于发展的接受程度、环保人士的意见以及郊野公园的整体价值。中原地产主席施永清说，过去郊野公园划界相对随意，有一些更加适合作为生态保育的土地反而没有被纳入。他认为可以借今次机会为郊野公园重新划界，拨出一些有基建比较接近市区的土地发展。国务院前副总理、外交部前部长钱其琛的遗体告别仪式朝早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多名曾经在外交部工作的职员以及几十名前事中亲会的代表从不同的省市到北京出席仪式。钱其琛今个月9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曾经长期主管外交、港澳事务和对台工作。南韩总统文在寅派遣特使前总理李海赞访华。李海赞出发之前在机场说，两国领导人可望在7月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此行将会向中方提出建议。 李海赞又话：现时两国嘅关系较为僵硬，此行充分转达韩方对于萨德嘅立场，并且会致力推动两国经济、文化、旅游同埋人员嘅来往交流。另外，文在寅又派遣国会议员文喜相访问日本，并且同外相岸田文雄喺外务省会谈。双方确认喺应对北韩问题上，日美韩加强合作，但系就慰安妇问题出现分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系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周末期间有骤雨，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43点，系跌咗50点，成交金额3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96点，跌咗33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0蚊，升10.2元。汇控67.5元，跌咗8.7元。盈富基金25.45元，跌0.5元。友邦保险54.45元，跌咗5仙。中国平安46.4元，跌4毫。国药控股34.5元，跌咗4毫。恒生 H 股103.8元，跌咗8毫。中国银行3.87元。跌3仙 ，IGG 12.92升1.8，建设银行6.35元跌咗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1.12，瑞士法郎0.979，澳元0.745，加元1.361，新西兰元0.693，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19,529点，跌咗285点。港金报11,720蚊，升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59.31美元，卖出1,26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坏车阻路，一带系较为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坏车阻路，一带系较为车多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埔梅林苑元朗、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女演员魏思雅会拎住成袋钻石周街走嘅咧， 因为我要拎啲石去做生意噶嘛，即系俾客睇啊，咁又收钱啊，咁样每日都系过紧同样嘅生活，咁唔识惊嘅细个，咁而家谂翻，咦，原来真系咁多钱噶、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chelle 魏思雅，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思芬主持嘅《敏感时刻》。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 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特首梁振英承认修改交俾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嘅文件，被指干预调查，严重损害委员会嘅公信力。 涉事嘅委员会副主席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被民主派议员要求辞任委员会职务，更被动议作出谴责。而委员会面对咁嘅挑战，会点样继续调查工作呢？ 正情唐编学讲下新民党同公民党同一日举行党庆活动，出现亲疏有别嘅情况。 以事论事，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醒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疯癫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吓、啊，连你都要打？ 疯收快活人。 頭先我哋擠低咗個話題同信用卡有關咧，喺直播室嗰度咧，頭先係分別有本地專家啦，同埋個外援咧路過， 冇錯， 都拋低咗一啲好專業嘅意見。 我哋都非常之歡迎咧各位嘅同事，如果你哋聽緊我哋節目嘅話咧，隨時入嚟我哋直播室啦，話俾大家知啊，究竟你哋係咪呢個信用卡之王啊？ 係 點樣可以攞到最多嘅優惠？話俾我哋知，我哋同聽眾去分享。 嗱，頭先阿祖咧，其實佢拋低咗一個咧角度咧，我覺得係好正確嘅。佢話喺唔同嘅群組裏邊咧。你总系会遇到有一个信用卡优惠达人喺度噶， 冇错。 即系咩意思咧？ 嗱，即系你同一班朋友食饭嘅话咧，每一次埋单嗰阵时，梗有一个人就会唔使问阿侍应噶， 系啊， 佢就会讲：喂，有冇边一张信用卡啊？ 系， 我张信用卡有几多折系讲得好清楚噶。 吓， 跟住咧，你要去买嘢嘅时候，或者你要点样去储分，点样去申请咩信用卡会得到最多嘅优惠？譬如你储 Asia Miles 嘅，即系你储飞行里数嘅，佢会话到俾你知啊，边一张卡最好啊？每一个 group。梗有一个 系啊，同埋就总有一个咧系好愿意去碌卡嚟储分嘅，系啊，即当你唔识嗰啲优惠咧，都会有一句话储分啦，两个字就会有人自动献身嘅啦。 我就系嗰个啦， 系冇错。 有好多时大家一齐一班人出嚟嘅食饭时候咧，咁、那个数额都相当大嘅，咁、啊、我都唔怕，因为我每个月清嘅，我系唔系嗰啲找面皮嗰啲人， 要 找面皮我死得嘅真系。 梗系啦， 咁啊即系永远我都系会我做得好好嘅，即系慢慢咧开始师奶嘅时候咧就识得储埋啲分啦。咁啊，跟住咧，我又唔会使晒人啲钱，因为你会问翻朋友攞钱噶嘛。咁嗰啲钱会直接摆喺银包，银包嘅钱系唔用嘅，咁样。散纸包嘅钱先系用嘅啫。 嗱，头先咧，点解咧？我哋开头就讲到咧，先由数量讲起咧。咁啊，传说中咧，好多人就会有几廿张卡啦。咁、但系咧，有啲理财达人咧，佢就话，其实五张咧，一个人 hold 住五张卡咧，佢话都几顶榜噶啦。佢话点解咧？佢话嗱，系咪而家所有卡？仲系可以免到年费先？ 唔系 嘅， 其实从来都唔系嘅。 系啊， 有一啲佢贵嘅，又或者系要有即系嗰啲尊贵会员嗰啲咧，就冇嘅。 系啊， 唔系啊，但系你永远都可以打翻去豁免噶嘛。 唔系，但唔系永远都得噶。 得噶， 永全部 work、啊。 我想问阿田，你打个电话要求呢个豁免嘅话咧， 要搞几耐？ 要搞几耐啊？ 哦，咁都要几分钟嘅。 咁即系一下就搞掂噶啦。 我讲嘅系要拨通咗个电话之后几分钟、 啊。系啊，几分钟咯、啊。 一讲就得噶啦。 唔系， 系咪每次都要攞 cut cut 嚟做威胁噶？ 唔使，佢直 嗱，我张卡而家开一条颈噶啦。你明唔明我？ 就个栏目咧，话如果想申请嘅年费豁免，有个掣揿噶。 系咩？ 梗系啦。 所有卡都系 真系达人啊！直播室 所有都系噶。 嗱，我现有嗰四大奖都还行， 全部都系咁噶。 四大 我傻仔，我仲交年费噶，有张。 系啊， 因为人交年费咁低能。 嗱，你唔好咁讲，直播室里面三个人有两个人系咁做嘅。 人哋个理财达人话，原来有好多嗰啲卡咧，唔系可以俾你 wave 到噶。所以有啲人咧就 咁嗰张唔好申请啦。 系冇错，有啲人咧就会咩边五个字啊？ 敌不过师奶咯，我哋两个输啊，阿田就可以 wave 到啦。 人交年费。而家今咩态度啊？今时今 日直播室未有，仲有两个男仔喺度交紧咯。 有冇咁戆居噶？你讲到 你啫嘛， 我可唔可以先买第一格咧？我啲听众系咪真系冇人交年费嘅咩？ 系咪噶？ 爸爸都系边出街要交年费？ 咪就系嗰张狮子咯。 狮子银行边使交年费噶？ 狮子银行我都有交年费、啊。 喂，系咪噶？唔使交。 我同你张系咪一样一模一样？ 系啊， 我真系免年费噶。 唔系、啊，跟住要俾噶。 系咪第一年免年费啊？ 唔系咯， 第一通常第一年嘅啫，好似系。 我问过啦，我话请问我呢张卡咧，使唔使收年费噶？ 你点问噶？你系咪攞住支地拖棍上去问噶？ 唔系攞住佢个样啫，够恶噶啦已经。 即系你系狮子，佢系银行。 佢就话呢张卡唔使年费噶，咁 所以你先会申请。 系啊。因为佢冇优惠噶嘛，你就咁直接 系冇优惠噶， 系冇任何嗰啲叫做咩奖赏礼物等等冇嘅。 系 咁跟住， 唔系有佢有啲唔知咩最红嗰啲乜鬼嗰啲嘢咧，唔系咩？ 最红嗰啲系优惠 嘢，喺某啲铺头系会有折扣优惠。 当你申请嘅时候系冇任何优惠嘅、因为你系佢客户，所以佢直接俾张信用卡你，所以呢张卡系唔使收年费噶。 所以第一，究竟我同阿祖系咪全世界最昂居嘅两个男人呢？定系其实大家普遍喺你手上面嘅卡咧，都仲有啲系难以避免要交年费 嘅。咁嘅，我因为揸住嗰四大奖攞嗰张咧，其他卡咧我唔知啦，因为我冇其他卡嘅。 四个唔系， 四个都好主流啦。 我有四个主流。 咁啊系有啲系四大奖攞以外嘅。 系啊，有啲系意外，好多唔系好多意外银行。 唔系意外， 意外银行 有其他 系啦，有其他银行嘅。 系咪都唔使交年费噶啦？ 我唔知啦。 同埋我都想问一下，即系如果大家 cut 卡嘅话，即系你话唔想要，我要免年费，系咪除咗咧？cut 卡嗱，你唔免我年费，我就 cut 卡。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原因或者藉口嘅咧？ 唔系啊，我都话个电话揿掣嘟嘟嘟嗰度揿都可以豁免年费揿掣任意啦，咁样噶啦。 哦、啊、，OK， 好啦，嗱，咁然后另外， 不过咪先先，首先你要真系清楚知道你自己张卡大概几时嘅到期啦，到期个月份啦，咁跟住佢就会话哦，佢喺你张月结单就话年费唔知几多千蚊咁，咁跟住你咪跟住之后咪同佢讲，喂，我要豁免年费啊，咁佢就会揿个掣，跟住下一期张单唔收你钱噶啦。 其实好多人好似我咁啊，我见到张单噶，佢收咗我钱噶，嫌烦咯，我觉得如果我要打呢个电话同佢拗数嘅话，系好烦嘅一件事，跟住我就放弃咗咁做。 唔使拗噶，你去捐咗佢啦嘛，嗰啲钱，你啲银行年费。 我嫌烦啊，真系噶，即系我谂有唔少嘅男人，我谂尤其是都会喺呢一格度。 我愿意为你牺牲嗰啲时间， 小心啲讲系。 你将你一年费，你将年费其中一半俾翻我，就做呢个工作，我愿意。 O K 嗱，咁然后另外一个咧，佢就话点解咧？而家咧嗰啲卡咧真系唔使咁多咧。佢话咧，而家以前咧就话可能咧，喂 A 银行咧又话咧，你去碌酒店咧，可能就有啲平啦。要去到 B 银行咧，先有咧嗰啲叫自助餐嘅优惠。所以会令人哋咧要储好多张卡先得。但佢话咧，而家自从有一个科技兴起之后咧。无端端咧就令到呢啲所谓资源归边啊，就系咩咧？就系嗰啲咧 book 酒店嗰啲 app 啊，系啊，佢话咧，佢举个例子咧，佢话咧而家有两个大家好流行用嗰啲 book 酒店嗰啲网咧，佢都会咧自动自觉咧同某一张嘅信用卡咧。联盟咗， 呢、這个我有试过。 其实唔止某一张嘅，系好多间银行都有佢嘅银行优惠码嘅。 系啦，即系嗰啲叫优惠嗰啲攞个优惠 咧。我都冇试过咁醒啊！ 系啊， 嗰信用卡你系等同于食咗鱼油噶。 系啊，佢双眼发光。 系啊， 你知唔知我几戆居？我 book 咗咁多晚酒店，我都唔知有得攞个 promo code 嘅。原来佢话 我都知呢、啊、一、這个。 你有冇搞错啊，曾志豪？ 系啊， 有啲网站系可以十送一嘅，你知唔知？你 book 够十晚嘅话咧，就送一晚噶。 因为咧。佢话咧，而家咧有譬如话嗰几个 app 咧，就会同某啲信用卡咧，就做咧最多半价嘅嗰啲叫优惠嘅折扣咧。咁、所以佢话咧，如果你充分利用呢啲 apps 嘅话咧，你系唔使话咧再东拼西凑咧。我要跟呢个酒店咧，就用咩信用卡？佢话呢啲咁样嘅旅游网站兴起咧。就将你归纳咗， 系啊， 可以用某一啲卡咧就已经搞掂咗啦。 因为佢一嚟已经有话，譬如呢一张银行呢期做紧优惠嘅，咁咧佢就会比其他嗰啲银行咧可能多5% 啊，或者3% 嘅优惠嘅。咁你如果有嘅，你咪攞咯；如果冇嘅，咪问朋友借咯。因为你俾翻钱人哋噶嘛，但系你攞出去优惠啊嘛。 有嘅，系啦。咁而家咧，佢就话究竟？最实际嘅优惠系啲乜嘢咧？ 系啲乜嘢 系 咪啊？ 系啊，有啲咩叫做最实际？咁咧，而家就话，原来话、 哦、 连储飞行里数咧，都唔系最贴地嘅优惠。点、解我就话咧，原来都系科技兴，唔系叫科技潮流嘅趋势咧。佢话你储得碌卡换里数。 人哋廉航飛咗幾轉啊！ 哦，咁又係啊，同埋咧，始終咧你要換里數嘅話咧，有陣時又未必可以上到咧你最想搭嗰個時間啊，各樣嘢咁。嗱，我自己覺得最好嘅優惠、最方便嘅， 直接就係現金回贈。 現金回贈係 cash dollar， 係 啦係啦， 有唔同嘅卡咧，我通常首先我都唔知自己使咗幾多錢，我又唔知我有幾多積分。但去到某一啲嘅鋪頭咧，佢哋會問你：，誒，你扣唔扣呢個現金回贈啊 ？cash dollar 啊？跟住我就話：好啊，好啊咁。 跟住咧，佢個電腦就顯示啊，呢位客户咧可能有300蚊，哇！咁你抵咗噶咯， 咁我就嗰300蚊变咗免费咧。咁对于我嚟讲咧，我就系好开心，我会留意噶，几时有双倍啦，几时有三倍啦。有阵时佢会话俾你知啦。如果你每个月咧嘅签账额去到譬如20000蚊咁样嘅话咧，就会变咗三倍有呢个嘅现金回赠啊。又或者你上网买嘢，又或者系外地去消费嘅话咧，咁通常呢几格我系用得最多噶嘛。 系啊， 咁我就可以攞到好多 cash dollar。我试过咧储到有四位数字噶， 哇！ 一次过使晒去买嘢。好似免費咁，哇，勁開心 啊！ 我都覺得呢個 cash dollar 會係最實際 嘅，呢啲係最直接同埋唔使咁繁複嘅手續啊！ 我唔得手續嘅，你要我填份 form 咧，上網嗰啲咧，我真係喊啊！ 有時用積分換嗰啲叫超市禮券，就好多。其實咧，而家 做手續 都唔止超市禮券嘅啦，好多譬如電影院啊，譬如嗰啲賣家電啊等等，好多嗰啲鋪頭咧，都有嗰啲叫做禮券換翻咧。有啲銀行相對地咧比較容易啲啊，填個表啊 ，fax 翻去就得噶啦。 係啊， 但有啲就比較繁複嘅。 系啊，嗱，咁所以咧，嗱，譬如你话如果优惠咧，佢话咧都真系有唔同年代咧，佢话如果而家咧仲系储嗰啲飞行里数咧，佢话 点样去离地啊？我唔明啊。 咪都话落你储得飞行里数，佢话咧啲人咧不如想张信用卡咧系去廉航度碌，佢直接张卡已经平过，即系你碌到个机票钱咧，其实都好平噶。时间用快过咧，你喺度储飞行里数，你都系想换张即系机票咁解啫嘛。 哦，明白明白，咁一定系 系啦。咁而家咧， 譬如 系啦，佢就话咧有啲做信用卡银行嗰啲朋友咧，佢就话佢哋咧一做咧优惠嗰啲月份咧，譬如话可能去到年尾啊月尾做咧双位数字嘅增卡率，即系啲人咧就喳喳林咧就喺嗰个时候申请噶啦。咁同埋咧，佢话咧而家呢个世代咧。最紧要系实际，好似阿祖讲啲 cash dollar 系实际啦，又或者咧有一啲咧佢就话，你去购物网站咧碌卡买嘢有折扣，而家已经系追到咧，唔系话去地面铺头， 即系铺头啦，连网购都已经有折扣。 佢话咧，佢话即系又系时代嘅淘汰。如果你张信用卡净系话去嗰啲商场啊购物咧 ，sorry 呢张唔够优惠，系要上网，譬如淘宝啊嗰啲咩天猫嗰啲咁样咧。嗰度網上購物有折咧，啲人先至會去。 癲啊，係啊， 真係啊！ 我開頭咧仲想問下大家嘅，即係點樣先至可以用信用卡攞到最多嘅優惠？譬如頭先咧，我哋報新聞嗰陣時咧，同事就走落嚟啦，即刻講咧，佢就提出咗一點，唔知大家有冇用呢個方法啦？佢話卡係要 cut 嘅，唔需要有太多，因為咧你要 cut 咗之後咧，你先至之後可能要一兩年之後咧，先至可以再申請嗰張卡或者同公司嘅卡，跟住你咪可以係有新嘅優惠，你咪可以攞到新嘅優惠去申請張新嘅卡咯。 係啊， 呢啲我真係冇諗過。 我哋男人好少會特登咧為咗攞優惠又 do 卡又 cut 卡， 其實我真係從來都冇試過，因為要攞優惠去申請一張信用 卡。我都冇㗎， 我都冇。嗱，我真係我都冇，所以我都係其 實你唔好扮嘢。頭先佢有一張啊，係嗰個某個商場咧推出嘅優惠卡嚟㗎。 喺楼下嗰个啊嘛， 喺楼下嗰个梗系申请啦，我日日都去。几乎日日帮衬， 咁你系咪主要攞优惠咯？ 咪就 系 优惠啊嘛！ 但系头先我同事讲紧攞完佢嗰个叫做 即系攞个 煲 之后，煲 之后 cut 卡。 系啊，所以咧嗱，其实咧佢个科技演变之下咧，我谂咧攞优惠呢三个字咧，都有好多唔同定义噶啦。 所以呢啲银行咧，其实即系都五花八门咧，去吸引你啲人去申请噶啦。即系成日都话推咗啲优惠咧，有时啲优惠咧。哇！嗰间六星级嘅酒店，你嗰张卡都有优惠，你真系叻咁样。 系啊， 因为有时啲六星级酒店咧，好食自助餐，你知我成日食自助餐啊。咁即系成日都好，边一张卡有咧？哇！正啊，你真系叻啊，俾个叻佢噶。 系啊，嗱， 八五折咧，其实平好多噶啦。 但系佢本身贵啊嘛，大佬。 就系咯，所以咪就系话有一个八五折就平好多咯，愿意试一试咯。 系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啦。我哋今日讲信用卡咧，我谂有几格想问下大家嘅。 系， 首先就我同阿祖自己想知嘅，系咪真系全部唔使俾电费嘅啫？ 我哋两个咪真系咁蠢 啊！系啊，打嚟同我哋讲下先。 我哋讲紧我揸住嗰四大奖都唔使啊。 系啦，咁然后第二格咧就系话，喂，原来而家连咧优惠咧都有 upgrade 到噶。以前咧，储飞行里数就叫做最有着数咧，原来而家都好似唔系啦。 即系究竟而家大家咧申请信用卡嘅时候咧，或者你而家享用嘅信用卡咧，有冇啲与时并进嘅优惠？譬如头先讲嗰啲喺购物网度买嘢有折嘅， 系 会唔会而家咧你都系发觉系啊新嘅世代要喺呢啲新嘅地方有优惠咧，我先申请啦。 系、 其他嗰啲旧有嗰啲咧咩话？买你嗰啲实体铺头有八字嗰啲，哎呀唔兴啦已经。 都需要嘅，总有啲人中意行铺头啊。仲有咧，头先讲飞行里数咧，你知唔知唔同卡咧，个换嘅分咧，嗰个钱都唔同噶。即系有啲咧、有啲系平啲，譬如可能五蚊已经 有啦， 已经有啦。但有啲系要六蚊，有啲七蚊，有啲要十蚊。所 以 每张卡 都唔同噶，通常系，所以真系唔同啊。 系啊， 所以都好想知啊。另外一格咧就系优惠达人。即系如果咧，你真系知道晒、熟悉晒咧，嗰啲唔同嘅信用卡，可以用啲乜嘢嘅优惠，点样碌可以攞到最多着数嘅话，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最劲嗰次换到啲乜嘢，攞到啲咩， 系啊， 俾你认咧。 头先你话五张卡已经系爆灯，系咩意思啊？ 即系话咧，其实你系唔需要咧有五张或以上噶啦。而家啲信用卡咧，因为大家嘅功能咧有时互相重叠，系、啊，即系你大家都系储 mile 嘅，你冇理由话我要攞五张嚟储噶，你得一张嘅啫。 咁梗系主打一张去谷大佢啦。 系啊，嗱，所以咧呢个都系想问下大家咧，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你最常用到 系 几多张卡？你会唔会真系已经五张都可能够晒数咧？ 我最常用到都系两张嘅啫。 系咯、 啊， 你有咁多张，可能都系士钉摆喺度。 系啊， 两张我已经得两张噶啦，我仲要只系用一张嘅。 我都系， 系啊， 三张我用一张。 嗰张咧系攞嚟做嗰啲自动转账啊， 系啊， 嗱， 电话号码1872388啦，问下大家咧平时使用信用卡嘅习惯啦，呢个优惠咧可唔可以同我哋更新一下咧？最着数、最贴地、最实际嘅优惠，其实而家系讲紧边一种嘅咧？希望快啲人话俾我哋听，你都交紧年费，等我同阿祖唔好咁寂寞啦。 电话号码1872388，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 或者调转开讲下，最离地嘅优惠、最无谓嘅优惠系啲乜都得噶。 不知也不想看清楚，我优先买飞上了楼座。是我认识我埋没了良知，我听魔鬼的胡言乱语，但我也并非不可宽恕。明白如此，我会认我输，厚保换上我自在要参与，等他离开座位空置，我只盼与。是我和你不甘平凡，呕心沥血故事才够浪漫，到最后能令你舍他而去，敌人就赞我很争取。是你和我不甘平凡，刺激挑战结局由我示范，沦落到多委屈却不畏难，谁可还令我心淡。过日子，我肤浅，我天真也不知，我早知会牺牲了名誉。是我仍未发现昂贵成本，我贪心，我自负和自满，立心想瓜分他的一半。明白如此，我会认我输，厚保换上我自在要参与。是才够浪漫，到最后能令你舍他而去，敌人就赞我很争取。是你和我不甘平凡，刺激挑战结局由我示范，沦落到多委屈却不畏难，谁可还令我心淡。是我和你不甘平凡，呕心沥血故事才够浪漫，到最后能令你舍他，赞我很争取。是你和我不甘平凡，刺激挑战结局由我示范，沦落到多委屈却不畏难，谁可还令我心淡。流血已经不止也不犹豫，最坚持是这一次。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五月三十号下午2:30，红磡致富都会七楼中庭， 风骚快活人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将会同大家玩游戏，开开心心，话俾你知一家人团结友爱系几咁重要。详情一定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啦。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我见到咧网上面有一个银行咧，即系嗰啲笑我哋嗰啲，一阵先讲。有一间 好灰，你讲啊，呢两分钟我 讲。有一间银行咧，系呢一个即系四大银行之一嚟噶。佢话佢哋推出咗一个服务系点样咧？就话你可以即系用佢嗰个新推出嘅一个智能系统咧，就即时查询咧，即系佢话好似电脑对话咁样噶。佢话咧，譬如话我要订台，佢就会咧帮你 check 下咧丰收银行卡咧喺边啲地方有优惠啦。佢就 show 晒嗰一抽嘅餐厅俾你，就等你去拣啦。同埋佢话佢帮你订埋台。 咁欢欣 系喎， 专柜客户噶。 计上次你话嗰个去食饭网咧，佢会帮你订埋位之外，而家 食饭网， 食饭网睇下边啦。而家即系银行都可以做到，譬如话我而家揸住呢张风骚卡，有啲咩嘢嘅，直接问佢，佢已经帮到你。 系啊，同埋佢声称咧系口讲都得噶啦，因为佢系有嗰啲叫做语音处理能力咧。系啊，即系我谂你除咗淡仔口音之外咧，你一般嘅英语啊，佢话就算佢话、 啊、 就算中英夹杂啊， 都得 系啊， 犀利啊， 即系 JM 通都得啊。 哦，咁佢唔系中英夹杂， 系 中文歪音。 我想 book 个 dinner 咁样嗰啲咧， 系 啊 ，dinner 啊， 系啊，佢都话可以帮你应付到。 哇，即系佢做到呢个服务。 系啊，咁巴闭，即系佢话如果你系嗰个信用卡嘅持有人咧。就可以透過佢呢個銀行嘅呢個系統咧，去咁樣訂台，哇威盡啊！你喺個女人面前咁樣咧， 所以你有張卡賣廣告咪話咯，使乜咁多卡啫？一張卡已經夠啦，係咪咁樣意思啊？ 我哋講緊我哋個偶像， 我唔知 道啊，究竟係咪真咁著數咧？一八七二三八八打嚟可以講下你用緊嘅信用卡優惠 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周末期间有骤雨，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27点，跌咗66点，成交金额38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2点，跌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44点，升14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0蚊，升10蚊2毫；汇控67.5蚊，跌咗8.7毫。盈富基金25.45元，跌0.5元；恒生 H 股103.8元，跌咗8毫；友邦保险54.5元冇起跌；中国平安46.5元，跌2.5元；中国银行3.87元，跌咗3仙；国药控股34.15元，跌3毫；IGG 12.92元，升1.8毫。瑞星科技89.6元，跌咗1.95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5，英镑10.095，瑞士法郎7.952，澳元5.804，加元5.721，新西兰元5.392，欧元8.6862，每百日元对港元7.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529点，跌咗285点。港金报11,720元，升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1.04美元，卖出1,26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一带系较为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坏车阻路，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 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航名居。最后提翻大家啦，为咗配合活动嘅进行啊，由而家至到下昼嘅六点钟，尖东摩地道近住七咸道南交界一带咧会有局部嘅封路措施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梅林苑元朗、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好爸爸小白 联同各路亲子专家 分享亲子教育心得， 一齐为教导子女做好准备。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雅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收咗份礼物就要做啲嘢啦， 听唔听到？ 我俾少少钱你，你帮我搞掂佢啦。 听唔听到？ 攞得你作数，我就识做啦。 你听唔听到啊？贪污破坏社会公平，所以无论几隐蔽，如果你知道有人贪污，就要向 ICAC 举报，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紧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疯癫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吓、啊，连你都要打？ 丰收快活人。 丰衣快活人第一个题目咧就讲信用卡啦，欢迎你打嚟讲下咧，你有几多张啦？有关嗰啲优惠咧，而家最 update、最贴地、最与时并进嘅优惠究竟系啲咩咧？至于年费嘅，我同阿祖放弃咗问啦，因为似乎系一面倒咧，个个都话唔使交。 系啦，网上面咧有唔同嘅听众，多谢你哋嘅留言同埋提醒啊！佢哋全部咧都好用呢个温馨嘅提示话俾我哋知啦。我用咗廿年信用卡咯，一张都未交过噶，你有冇搞错啊？ 我哋明白噶啦，我哋明白噶啦。嗱，咁呢个题目欢迎你可以打嚟讲下啦。 我好高兴。我觉得我自己赚。 其实呢，你咪我哋嘅信用卡达人咯。 系啊，嗱，第二个题目都系同信用有关嘅。 系。 第一个题目就系讲一啲好有信用嘅信用卡。 系。 而家第二个题目讲紧咧就系冇乜信用。 冇乜信，唔系佢话到自己有。 你信以为真嘅一个题目嚟嘅。 啊，系系。 冇错。 呢、這个佢有冇信用啦？ 系啦，我好记得嗰阵时我睇周星驰嗰套《破坏王》 啊， 当你有冇？ 钟丽缇。 钟丽缇啦， 系 当阿吴孟达。sell 话周星驰叫佢根据学呢个中国股权法嘅时候， 唔记得冇呢个。 佢咧系即系出示咗好多唔同嘅嘢，跟住佢话但系你本身即系开头周星驰质疑吴孟达咧，佢话但系你本身咧只脚又跛嘅，佢就话诶跛只系我外表，跟住佢话唔通我同李小龙系师兄弟，我又话过你听咩？系啦，跟住佢就开始攞张相出嚟啦，唔通克林顿同我影相，我又周围同人讲咯，你睇成龙佢每次揾我拍戏噶，我唔通又周围扬咩咁样？跟住咧有唔同嘅相啦，咁样当然啦，嗰张相全部都系 key 上去噶啦， 系啦 key 头， 系啦，我嗰时睇嘅时候我又话哇好有趣、哦，吹到咁样嚟晒铺都得嘅，咁当然最后咧系揭发系假噶啦。 系 喺戏里边，当你知道咗吴孟达最后系吹水嘅时候，周星驰可以做嘅系咩咧？佢只能够系发烂渣。我点解会信你噶？我喺度踢门啦、 啊， 咁样 即系我质疑翻自己，点解会咁蠢嚟信你？ 系啦，吴孟达嘅回应只系一句就话：喂，大佬啊，人人有功，连呢啲你都谂，你都信嘅，咁唔怕你呃边个先得噶？咁样好啦，呢、這个 朱一波的队友啊，算唔算系啊？ 系啦，好啦，如果佢喺戏里边，你咁样吹嘘自己嘅专业资格， 你得到嘅惩罚就只能够系踢门、踢凳。 嗯， 咁啊，现实世界点样咧？ 系估唔到啊！今日睇到呢一个报章嘅头版去报道呢件事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真系咦咗一声笑咗出嚟。 系啦，你系咪即系觉得原来呢啲都可以罚佢嘅咩？ 唔系唔系，原来诶嗰条条例系好好咯，而家 原来可以应用喺人上边得 嘅。系啦，讲紧嘅系咩咧？就系话说，即系引用咗呢个就系商品说明条例。 系， 因为话说咧，有一位嘅羽毛球嘅教练啦， 系 佢对外宣传招生嘅时候咧，就话自己系前香港代表队。并且曾经参加过亚运，所以咧佢一对一嘅教学嘅时候嘅收费咧，好似咧报章就话咧，比其他嘅教练咧系贵成倍咁就 450蚊啊， 450蚊一个钟。跟住咧，点知就后屘咧海关咧就调查发现咧，其实呢个教练咧系根本冇达标系入过港队嘅，所以咧就放蛇就扮学生。嗱，我好想知道其实呢一点系海关点样放蛇扮学生？ 唔紧要， 成人都可以学羽毛球， 因为呢个羽毛球又唔系话嗰啲喺中学嗰啲咧。冇所谓噶，阿伯都可以去打羽毛球噶， 系啦，自由去学噶啫嘛。 咁啊，发现咧，咦，真系好似名不符实咁、样咧，就就即控告佢系乜嘢咧？就系、是、邀约提供以应用虚假商品说明嘅服务， 好惨喎！系啊，即系话咧，佢个启示系咩咧？我哋平时以为商品说明条例咧， 只系限于货品啊、价钱上面嘅嘢啦。 系啊，喂，你菠萝包冇菠萝喎，拉你咁啊！你系话你嗰个商铺买嘅货品唔啱嘅啫。 估唔到今次咧系手中啊吓，佢话手中系连 人都系、 啊， 咁譬如阿片系咪都会可以拉到你咧？ 拉我咩？我从来冇。 你成日 话 自己系靓太。哎呀，贤妻良母咁样咧，我 人哋讲校长话我贤妻良母， 咁我哋我觉得你引用校长呢句说话，我都觉得要控告你啊。 系校长先咁讲噶。 即系如果理论上阿华咪可以去海关度，我想咧告我老婆咧，与商品说明条例不符，大佬 系啦。咁啊，1992年同埋2002年唔同咗咁啊。 仲有啊，你成日同我哋讲话，个个都话我将咧婚纱相似钟丽缇噶。 嗯，我哋系咪我哋系咪 我哋系咪又系可以告你咧？我与商品说明条例不符啊！ 但系咪住先，我冇听过呢一句，佢嘅婚纱相似钟丽缇呢一句。 有啊，钟丽缇都冇听过，你知唔知啊？ 唔系先，系罗启新讲。你记住系罗启新讲噶。 罗启新嘅信用喺呢方面一向系低噶啦。 咁咪好似大哥讲乜佢？大哥讲乜佢？ 所以我哋都好想知道啊，喺大家嘅身边啦，有冇一啲吹牛大王？有阵时咧会将自己吹嘘到点样点样点样，但其实又名不符实嘅咧吓。 吹嘘大王唔紧要啊，即系咧问题系佢而家可能咧牵涉就话佢攞住嗰个叫身份咧就去 呃人。 算唔算系呃？ 唔系嗱， 咁绝对算系咯，佢提取人哋嘅信任 啊嘛。譬如我吹到话我自己 喂你贤妻良母，你呃咗成个阿华翻去嘅。 嗱，我唔理啦。咁 你话你参加过香港小姐，但其实你咧只不过系报咗名， 啊、 第一名都认唔到，又话我曾经参选香港小姐。 佢呢个咧好笑噶，佢话咧佢系曾经真系以唔同嘅形式代表过香港比赛噶。只不过喺港队选拔里面落选咗咁解啫嘛。 哦，咁即系唔系属于港队咯？ 唔系，其实如果佢参加个港运会咁点啊？ 首先大家唔系好知咩系港运会， 我入成3400万个推广嘅时候用咗， 用钱多唔代表嗰个认受性高。 系啦，喂，嗱，咁都系代表香港区出赛都得噶。 咩啊？嗰个十八区啊，所以咧睇下嗰个验证系啲乜嘢咯。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系应该系牵涉及埋去可能会真系呃咗人啊，咁嗰个先叫触犯到个条例噶嘛。 其实我觉得佢好阴功 噶。即系身边大班朋友吹到天咁大啦。 唔系啦，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睇翻个羽毛球嗰位朋友咧，佢好阴功噶，佢系曾经参加过咧重点青年军训练计划 啊吓，但只系代表港队啊， 佢只系入唔到里边嘅门槛。佢曾經係向呢個夢想進發過嘅， 即係話佢申請過，但好似頭先阿祖話齋， 申請過張信用卡， 遞個表又係第個人拒絕你， 佢攞唔到咁解嘅啫，係啦，即係其實佢爭兩個字契，我係夢想代表港隊， 係啊，爭咗夢想，我係未達。未实现嘅 系啦，即系我都可以同佢讲话，我喺红馆开个 show 噶，系咩？申请过 系啊，系啦。 但我估咧， 佢唔批啫嘛。我系申请过喺红馆开 show 啊，佢唔俾冇钱啫，冇嘢噶，系咪先？ 系咯，就我起码我有申请过。 我 怀疑咧，喺不同嘅空间啊，即系办公室又好啦，好多朋友咧都会用呢啲少少嘅语言艺术，希望咧就可以得到一个多啲嘅认可或者认受性咁样，我觉得系会有呢一啲人。 其实我觉得咧，佢呢一种嘅参加过，就当你完成咗咧， 系唔少人都应该有试过噶。 我觉得咧，如果咧有一啲我哋嘅听众，你哋系管理层嘅话咧，即系嗰阵时名不符实，即系嗱，我即刻谂起边一班嘅朋友咧，我即刻有一个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就系前阵子咧就讲过，哇，点样咧两个月啊读完个硕士啊，跟住咧一年咧就话攞咗三个博士啊，即系之类嗰啲咧，间大学喺菲律宾啊，但其实你冇去过菲律宾啊，即系之类嗰啲咧，就算议员都系咁样用啊，系咪？ 早阵子咪系呢样嘢咯， 系啦。对于我嚟讲， 唔好商品说明条例话嘅。 其实佢都系呃人嘅，就话俾人哋知我有一个高啲嘅学历。咁当然啦，都喺度调查紧，究竟系唔系真系有问题啊？但其实 我读过未毕业，咁样算唔算系？ 系咯，读过未毕业都有试过。 我加个学费，我冇去到，冇出席，我旷课。 讲真，嗰几个议员真系好笑噶。 系咪身份说明？ 系啊，最后打去问咧，冇呢个学生个名啦，乜都查唔到啦。 就算香港小姐都有啊，唔单止就系议员啦，即系好多都发现。但跟住佢哋就真系唔知系咪惊啦。佢哋再出嚟嗰阵时咧，又嗰啲宣传我攞过几多个学士啊，七个博士啊嗰啲咧， 唔敢讲噶啦嘛， 唔敢讲噶啦，系咪即系身有 A 先噶？ 系啊， 嗱呢啲我觉得都真系名不符实，即系。都属于吹牛，仲呃人，俾人哋有一个咧多啲嘅信心，话你好似好高学历咁、样， 即系学识广博啊，之如此类，即系系增加咗你个人嘅嗰个叫公信力噶嘛，叫做 绝对系啊。嗱，咁所以咧，嗱，首先咧，原来而家咧，你咁样同人哋讹称自己有一啲资格咧，你唔好谂住吹下水啊，讲抹咗嘴啊，原来都唔得噶。喂，咁但系咧，有啲好难嘅，即系譬如你话佢话自己系嗰啲咩专业摄影师啊，同好多。 通常摄影师前面都是专业或者富有经验、 啊、 多年经验嗰啲。 系啦、啊，咁应该嗱，如果佢咁样同你讲咧，佢曾经拍摄过咧，刘德华啊，嗰啲咩金城武啊嗰啲。 佢阿华哥嚟港台做访问嗰阵时，喺门口度 真系 影 过， 都影过华哥啊，系咪？ 真系拍摄过嘅，对唔住。 系啊， 咁 你又可以验证啊。 喂，嗱，如果我咁样同你讲咧，曾志豪，你介绍你啊？哦，冇，其实我同好多巨星都合作过。 系 啊，我试过同刘德华啦，我又试过同杨千嬅咧做个对手戏，哇！你演戏经验够丰富噶，咩场合啊？哦冇，我哋电台咧录广播剧咧，我试过有两个对白摄喺教导咧。 系啊，我同佢对过话噶， 我 有戏噶。 系咯，我都同华哥试过同台演出噶，系啊，但系我哋只不过喺个舞台度影大合照嗰阵时，全部一齐影大合照，咁我都叫同台啊，系咪先？ 系啊， 呢啲真系呃人噶，就真系吹牛噶咯。 我又唔好咁讲，我哋叫做言不尽。并不符啫。 但如果咁谂咧，即系其实咧，几多朋友系跌落呢个格度嘅话系咪啊？ 嗱，不过即系佢咁样吹啫，唔伤害到你啊嘛。 系啊， 唔系 你冇损失噶嘛。 系啊，譬如呢一单 新闻，十蚊 噶佢。呢个就有，所以可能就系牵涉及呢个罪行啩。 系啊，其实唔单止咧，呃咗咧，俾多咗钱嗰个朋友啊，佢咧仲令到，譬如我自己都有朋友咧系做羽毛球教练嘅，即系我都会知道，越嚟越多嘅竞争啦，咁大家都会睇翻咧，啊，究竟你嗰、那个背景系点？你攞过几多奖啊？譬如你真系代表过港队嘅话咧，对于普通嘅朋友嚟讲，会觉得哇，你好似～有信心嘅保证，其他嘅人做生意就难咗。 其实咧，即系讲开学呢啲嘢咧，其实教琴嗰位老师咧，有时真系私人去上门，唔系喺琴行里面，琴行人哋一定 check 晒你所有嘅认证啦，叫做。 我怀疑系咪真系 check？ 但系如果私人嗰啲咧，我觉得琴行会嘅， 都会睇睇证书可能系咪？ 有啲会俾证书啦。 咁但系譬如学琴嗰啲老师，你有冇去问过佢？即系唔系话质疑大家吓？即系话诶，有冇佢有冇俾过你睇？佢有一个即系叫做证书就话，哎，我已经系有演奏级啦，已经系。 你上次啊，同我哋拍嗰条麦，我哋都俾你呃噶啦。 我冇话我好叻，我系啊，我话我有五级，我都系我自己 讲啫嘛。 我 俾 咗 张 五级嘅琴， 不过跟住我见你系两只手嚟弹琴嘅，都觉得你系五级嘅， 唔系攞只脚啊嘛。 唔系啊，因为人哋嗰啲系一指禅噶嘛， 我哋两个咯。 系啊， 大家去翻麦度睇翻条片噶， 十只手指噶。 我哋都系一打手，俾人呃嘅。 1872388啊，即系其实有冇都遇过咧？一啲咧中意吹水嘅朋友，可能成日同你讲话自己有几咁巴闭唔同嘅经历咧。 我见过啲咩明星啊，我同佢好熟嘅嗰啲咁样。 系啊，我哋份人又比较低调啦，系咪先？ 真系 咯，又好似阿田咁样咩？唔通阿校长赞佢，佢又周围同人讲咩？ 系啦，好难得噶嘛，你 又好少学噶嘛。嗱，边个行业可能咧最容易遇到呢啲所谓吹嘘嘅咧？我觉得系嗰啲专业资格咯，可能佢考紧。 佢已经同你讲话佢得到啦。系呢、這个我听最多。 啊，系。 佢一路都系考紧， 系读紧啊，或者考紧啊，即系未批。 譬如话博士咧，佢系攻读紧啫嘛，佢、都可能会同人哋讲咧，自己已经系嗰个博士生啊。 咩 EMBA 嗰啲， 或者系啲扭转咗，即系我喺丰收大学度读博士噶，但其实系读紧， 系读紧。 但系咁样讲嘅话，我喺丰收大学读博士噶， 系啊。 跟住咧，人哋就会觉得 哇， 博士啊， 系毕业生，佢读紧唔代表佢毕到业噶嘛，系咪先？ 即系博士，譬如佢系有候选噶嘛，即系佢仲要去面试。过关噶嘛， 系 咁样佢唔同你讲，佢就话佢系博士生咁样嘅， 譬如 都得噶， 都系啦。譬如我读嗰间演艺学院，嗱，我好多人咧就会出嚟就同人哋讲，我喺演艺度毕业嘅， 哦， 但系其实咧毕业有好几种噶，譬如而家佢哋有master 啦， 系 有譬如我就 degree 毕业嘅，有啲咧系文凭毕业 diploma 嚟嘅啫，跟住佢就净系讲我系 演 艺毕业嘅， 啱噶， 其实佢咁我又唔可以话佢错，但人哋就会知道呢一间系一间大学嘅学府嚟噶嘛，以为你毕业嘅话咧一定系一个学士学位毕业咁样啦，但其实我即暗砍就会知道，咦唔系，其实你只不过系文凭毕业嘅啫，即系嗰件事。即你唔可以话人哋错，但系吹牛嘅成分咧，又的而且确有喺度。 如果咁样讲开咯，我都想辣多一格。譬如咧，有阵时咧，你出去捞嘢嘅时候咧，佢哋话可唔可以咧，将你咧曾经嗰啲工作履历啊、经验咧讲翻俾佢听。 即系帮过咩？做过边个嘅活动嘅？ 咁跟住咧，我就好傻啦，我就即系唔可以叫傻噶，我就好认真咧，我即刻上网咧揾翻自己曾经去过边个机构做嗰啲 MC 咧，我仲惊死人哋咧会要想要证据啊嘛。系啦，我就揾下，哇，佢会有活动相咧咁样。后来我谂谂啊，其实如果我乱噏咧，其实我谂我又唔信佢查咯。譬如我话我同过呢条屋村咧去举办嗰咩屋村嘉年华欢乐会，我话我做个 MC 嘅， 猜灯谜嗰次系我负责嘅， 你点知啫？其实有冇人会查证呢啲嘢嘅咧？你谂下， 咁啊，即系唔好呃人嘅， 咪要查证到咪好似咁样咯？今次个事件咁样咯， 可能就 样衰啊嘛。 我谂紧咧，究竟佢点解会俾学生起疑咧？会唔会一系就佢吹得太多？ 我觉得系隔篱嗰啲教练啊。 即系督爆 佢，咦？你港队，我港队， 冇见 过 你 嘅，你港队， 系咯，真系， 觉得呢啲有机会 嘅。系啊，嗱，电话号码1872388啊，你可以同我哋讲下咧，身边有冇遇过一啲咁样吹水嘅即系朋友啦？你又会觉得咧喺香港咧，边啲行业最容易咧喺呢个资格上面咧，可能系会吹嘘嘅？系好容易咧就会讲完咧，你都验证唔到嘅。啱系咪嗰啲厨师啊？系咪真系会计啊？定系头先我哋讲嗰啲咧边处学校毕业咧？可能好难去 check 翻嘅。 都会啊。有啲就算咧，你嗰啲兴趣班咧，画画嗰啲咧，其实真系冇乜。 我想问话 啦，我知啦，即系 又针对嗰个3岁啊？ 唔系噶，嗰个系填色比赛，嗰个唔系画画。 嗰个想问食明条例唔牵涉到嗰度啊？ 因为7238，欢迎打嚟同我哋讲下身边有冇一啲吹水怪。 惊讶，平日杯酒不沾，今晚总喝得厌。浅灰色烟圈浸没了我的脸，宁愿听教笑话，安慰可免则免。我说我爱你，够分量了吗？我努力试探你，接受我的真心可以吗？我太过爱你，你会被我吓怕。是吗？怎么你眼泪只得他？ 我也不知道如今这算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消资格，还不知道拼命挣扎。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惹人生厌。 老友看见我也会惊讶，平日杯酒不沾。今晚总喝不厌，浅灰色烟圈浸没了我的脸，宁愿听教笑话，安慰可免则免。我说我爱你，够分量了吗？我努力试探你， 接受我的真心可以吗？我太过爱你，你会被我吓怕，不是吗？怎么你眼泪只得他？ 我也不知道如今这算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笑自家，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惹人心意。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笑自家，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哦，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惹人生厌。 熟悉的歌曲，不过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组合，不是陈小春就变成是邓建明加杜文蔚的组合的取消资格。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基本能力评估研究计划，简称 BCA， 目前是用来评估小三学生在中、英、数三科的表现，然后会制定评估报告给校方检视和改善教学计划。 BCA 计划是教育局因为 TSA 引致过度操练的批评进行检讨后提出的优化措施，在2016年试行之后决定在今年在全港小学实施。全港大概有500间小学已经参加了小三基本能力评估研究计划。教育局强调 BCA 是一个全面的研究计划，内容经过改良，旨在为学校提供学生基本能力的参考资料，并不会个别评估学校和学生，而且 BCA 会融入学校日常课堂，学生无需要拨出额外时间去参加。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老细老细，行雷落雨，我好惊啊 ！I will be all right。 学下晓阳咧，几冷静。 山泥倾泻、啊。 I will be all right。 学下晓阳咧，几镇定。 因为我相信你老细一定会准备咗啲恶劣天气下开工嘅安全措施俾我哋嘅。 哎呀，我又真系冇做到、啊。 哇，咁就唔 all right 啦。 你要听实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系黎晓阳。 两个题目啊，已经挤咗上网啦。一个咧就系讲信用卡嘅优惠，欢迎你打嚟讲下啦。 第二个咧就系讲到啊，系咪吹牛成性嘅人咧喺你身边都经常出现咧？ 电话号码 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台湾高雄发生怀疑因为家庭纠纷引致嘅命案，一名女子被哥哥斩杀，头部几乎断开，当场死亡。警方赶到现场同疑凶对视，其后拘捕疑凶，现场检获一把菜刀。高雄警方在上午9:00接报，一名52岁的女子准备离开寓所的时候，被54岁的哥哥用菜刀在寓所门口斩杀，当场死亡。被捕男子说，等检察官问话的时候，他才会讲出行凶动机。本港方面，政府邀请房协探讨郊野公园边陲兴建房屋的可行性。 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主席邓景成话，作为主席必须要公平公正主持会议，特别是现阶段研究亦都未开始，唔适宜表态。当然委员会有不同嘅专业人士可以给予意见。邓景成又强调，土地使用同埋房屋短缺嘅问题，社会不同持份者有不同意见，议题相对有争议性。政府今次主动行前一步研究，相信可以方便各持份者深入理解事情，了解自己的角色。立法会继续审议拨款条例草案，由民主派议员提出的185项修正案全部被否决。会议进入第七项辩论，将会有修正案的58个总目纳入附表。主席梁君彦话，预计需要10个钟头做第七同埋第八项辩论以及三读表决。将军澳日出康城发生命案，一对夫妇死亡。观塘警区处理总督察许仲奇话，警方在凌晨大约一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话在日出康城首都的寓所之内发现妈妈昏迷，颈部有伤势。警方到场证实她死亡，并且发现死者丈夫的遗书，透露受财务问题困扰，不想连累太太。案发单位的露台发现死者丈夫的拖鞋，警方在屋苑会所泳池发现一名昏迷的男子，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相信是死者的丈夫。警方估计男死者因为财困杀死太太之后跳楼，据了解女死者是被绳勒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系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周末期间有骤雨，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9点，跌咗74点，成交金额44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8点，跌咗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8点，跌11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69.8升咗10蚊，汇控67.2跌7.2，盈富基金25.45跌0.5，恒生 H 股103.8系跌咗8毫，中国平安46.5跌咗3毫。中国银行3.86跌4仙，友邦保险54.5冇起跌，国药控股34.2系跌咗2.5，IGG 12.9升1.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11.03，瑞士法郎0.979，澳元0.746。加元1.361，新西兰元0.693，人民币6.889，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19,500点，跌318点，系跌314点。港金报11,720蚊，升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1.32美元，卖出1,26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咧就有坏车噶，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咁但系有听众打电话嚟咧就话由于嗰个位咧喺弯位啊，咁所以咧非常之危险噶，咁惊啲车咧就会撞埋去啦，咁所以就叫我提一提听众噶，就系、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啊。

1488蚊嘅亞洲亞軍都 係啊，咪佢而家唔係錢嘅問題啊嘛，當然係佢嘅神蹟嘅問題啦。 係啊，呢個真係神蹟嚟。 係啊，呢一幅係神話、神蹟、神筆咁樣。 連網友嘅回應都係神回嚟 嘅。係啊，而家連邊度都抽佢水啦。 邊度啊？ 政府新聞處 嚇唔係啊話。佢哋唔係好多嘢要處理㗎喇咩你 係 已經。 喂政府新 政府自己嗰個 GIS 喎嗰個即係官網喎唔係無端端呢即係有個部門但係抽得好得意好搞笑㗎。咁呢 講嚟聽 下 講嚟聽下。 係咪溫馨 㗎都係會心一笑㗎。咁呢佢哋推出咗一個向海员致敬填色比赛 2017, 系 又填色比赛啦。好啦，咁咧 海员啊， 系啦，今次系嗰啲 即系出海嗰啲 出海嗰啲海水手嗰啲咁样啦。咁咧佢就有啲 hashtag 系点样嘅咧？佢就写住向海员致敬填色比赛啦，几多号截止啦，冠军会印成呢、這个明信片啦，制成品啦，跟住咧然后就加咗一句，佢话留翻俾啲小朋友填啲童真上去啦。 摆明抽水，但我觉得抽得靓， 系啦， 系 啦， 大家都好明白，我知道。 留俾小朋友填啲童真上去，咁样啊，大佬。 我哋琴日咧都有听众咧 po 咗喺我哋面书上边咧，话咧一个系画画比赛啦，咁又系细路嘅小学噶。佢话其实嗰幅画咧里面净系得只鹿噶咋，咁跟住咧即系间线鹿，跟住叫你自己填色嘅。佢话哇，出嚟效果啊！鸟语花香啊！有细蚊，又有啲女仔喺度， 有两个公主添， 系啦，喺个鹿仔下边咧望住啊，跟住咧，哇，上面咧繁星啊，又花草树木啊， 好犀利， 好犀利噶啲家 长，真系老老实实。其实我哋真可以叫啲听众咧，可以留言咧，即多唔多嗰啲家长咧代嗱，以前就系花木兰代父从军， 系 而家调翻转，系花木兰个老豆代花木兰做功课， 同埋代画画、代比赛。 系啦，系代画画喎，而家 即系代代平安。我嗱，即系我两个细路。 你有冇经历过啊？ 我 但你两个细路，唔系佢两个细路系调转噶。阿妈，你唔好帮我哋做啊！唔系一睇睇得出啊，系啊。 我认真，我系有帮佢哋嘅，但系咧，我 就衰咗。 我会就翻佢哋嘅程度嚟画得好衰嘅，即系我唔会用我自己嘅功，即系唔系我唔系功力啦。即系但系因为大人咧，起码唔会画到出线啊、出界啊，画得唔系填得好好噶嘛。 但系点解？我想问点解你选择帮小朋友做功课？ 唔系啊，画画啫，有颜色嘅啫。 唔系功课嚟嘅咩？ 唔系有颜色就 做啊， 系 功课嚟 嘅。功课我冇帮佢做过。 唔系呢个。咪做劳作嘅功课咯， 系咯， 咪即系其实咁样嘅。我自家咧都好耐冇揸过颜色笔， 所以自己就有啲想 玩。其实我自己想玩下。我话咩，反正咁多，你可以见佢游到手都断埋嘅时候，咁我不如用你游一半啦。我唔系全部同佢做嘅，系佢 有 参与， 都系帮佢。 我都有帮佢嘅，系嘅，我认。 唔系，但系冇问题噶，唔系犯法嘅，人哋攞奖噶，可以帮到。 我唔会好似嗰度咁样咯。我肯定，我唔知嗰个细蚊仔参与部分系几多 percent 啦吓。总之我即系纯粹咧，我又贪得意咁啊，游下游下啦咁。 我试过有一次咧，真系嘅，同朋友食饭，跟住佢就要早走。我话做咩啊？ 边啊？翻 屋企帮个仔做功课啊？咁样。我话 你先做劳作。 系啦，佢就话做劳作。佢话我唔记得嗰个系题目系咩啦？你当系攞唔同嘅废物啦，可能系厕纸筒啊之类嘅嘢，要做一个机械人。佢话我个仔五岁，佢要做一个机械人。佢话嗰件事唔系我要帮佢做，要佢攞好高分定系点，而系我个仔真系唔识攞厕纸。咁佢话咧，佢试过 唔可以话俾学校听嘅咩？唔得噶。 唔系啊，但系个问题系咧，其实家长某层面上咧，都真系有少少麻木咗嘅。因为主导埋嚟啦，你会尝试每一次都极力去抗争。喂，有冇搞错啊？呢啲唔啱我小朋友嗰个程度。但跟住佢又见到翻学校。个个都揸住一个机械人翻去，咁你谂下啦，咁系咪即系我个仔个程度有问题？话我冇得拣啊，我仔可以做到咩咧？佢试过真系，我当又系另外一个功课嚟嘅，不过我都攞机械人嚟做例子啦。佢真系攞个厕纸筒，跟住净喺上面画咗两只眼同一个口，就画一个机械人。但人哋其他嗰啲咧，哇，成个城堡啊，会着灯啊，咁样攞翻佢。个小朋友唔开心啊，即系佢话个小朋友唔开心，佢就话妈咪，点解我个机械人咁样，我机械人？咁样，所以话我要翻屋企帮个仔做劳作咯。 你记唔记得有个卖奶粉嘅广告咧？就系话，即系总之嗰条桥都系话，你个仔咧，如果食咗呢个奶粉咧，就好聪明啦，应变能力又高啦，乜都好啦，咁样啦。咁咧，但系佢个背景系咩咧？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就系咧佢捧咗个嗰啲叫做。 九大行星翻去。 系啊。 大佬啊，佢嗰个睇个样，都系唔知有冇有，即系我谂小学有冇一年班啊？佢捧咗个九大行星嘅模型翻学校 睇嘅咁样。 系啊，嗰个唔知系学校做定系话当系个学生自己功课咧？但我见到咪就阿祖讲嗰样咯。是要咁靓噶，边个话学生唔做咁靓嘅嘢真系。 所以我都话啦，幼稚园咧真系好考啊，即系家长父母咧嗰啲叫做能力啊， 意 招 啊，同埋我谂系。 因为咧就系我都佢哋翻个幼稚园啦，我话使唔使啊？中秋节整灯笼啫，你真系可以参赛噶咯， 唔系参赛，系玩彩荣香江啊！ 黐线嘅佢整到咧，真系好夸张嘅。 整到羊肚灯笼出嚟噶嘛？ 艺术馆一样啊， 羊肚灯笼都拎唔到出嚟啦，已经。 土灯笼， 唔好意思啊，我收埋， 收翻埋啦。你唔系呢位家长啊？我觉得你对你个小朋友，你要对你个小朋友负责啊！ 对唔住，系我错，系我错啊！ 系啊， 系啊，真系夸 张。嗱，你觉得呢个系咪净系香港专有嘅现象 啊？唔系， 即系呢个花木兰代父从军系咪香港独有嘅现象啊？ 唔系， 我谂香港严重啲嘅。 大陆有冇 啊？大陆咪 讲真， 大陆咪话去代嗰个僆仔去考试啊？ 唔系嗰个代佢考试啦， 代考试仲用啲啊？ 我知，咁而家讲紧功课，你觉得系咪都需要 咧？我觉得越嚟越严重， 我都觉得系。 嗱，一个指标，等于我哋成日讲话，如果你只唱片喺信我有得卖嘅，就证明你呢张系红啦。咁而家新一代嘅指标喺边度啊？ 新一代 你话出唱片定系咩先？ 买嘢嘅地方， 好咩啊？ 买嘢嘅地方边度有得买啊？代表嗰样嘢巴闭啊， 头 脑有得卖啊！ 头脑有得买咩啊？ 功课 唔系嗱吓，唔系话 功课， 我仲以为卖咩 都头脑有得卖咧，都唔系最劲。头脑连佢嘅假货都有得卖啦， 系啊， 咁就劲。 因为点解咧？佢话原来北京咧好多中小学咧，佢哋都有啲家庭作业嘅，咁咧就等于我哋香港咧要做嗰啲画画啊劳作咁样咧，佢哋系咩咧？都要第一有劳作啦。然后佢哋其中一种劳作咧，佢哋常见系咩咧？原来就系话，要自己咧设计一张咧有图有文字嘅报纸 啊， 一张嘅啫。即系总之话，小朋友你翻去交功课，你同我咧要砌嘅张相啊，然后仲要写文字嘅，俾人哋见到咧呢个系一版嘅嘅报纸嚟嘅咁样。大佬啊，咁啊又系头先讲啦，都系小学生啫，你排埋版而家几威咧？咁于是乎咧，原来对大陆嘅学生 排埋版先究竟， 喂排埋版， 小学生排埋版， 系啊。咁咧佢话咧，佢哋啲家长咧都系黐线嘅，因为佢话喂大佬啊，咁即系你叫我排啫，咁我点识排咧？唔系个个都识排版噶嘛。咁、 okay. 然后咧就喺淘宝度买，因为淘宝睇准咗呢个市场。 哇，有得做啊！ 系啊，淘宝 真系，唔系呢个市场系有得做。 佢 有 得做啊！系啊，嗱，你可以自己上个淘宝度咧，你打嘅有个关键字，大家参考下都开心啊！ 功课 唔系写住咧，手抄布，一只手个手，抄写个抄，报纸个报。佢话原来呢个手抄布咧， 系好多学校嘅功课嚟。 系好多学校功课，我香港应该少嘅。 香港唔听过， 系啦，我谂香港唔兴做排版啩。 喂，但如果佢哋交功课嗰阵时撞功课咧， 你放心， 啊撞咗啦， 你放心， 可能系有 A 一， 即系度身订做嘅， 冇错， 独一无二。 佢呢度咧，譬如话佢之前咧最多人系几时翻嚟要做呢功课咧，就 系 放完假啊嘛，所以咧对上嗰个长假咧就系新年嗰阵时，咁咧佢就话咧。2017新春小布就系专门系呢一啲呢啲货品啦、啊，佢个卖点系咩咧？绝不雷同， 犀利，劲、這個， 佢话 度身订造独一无二， 仲有啊，佢仲要送埋周浩鼎功能。 吓咁点啊？ 如果唔满意包修改， 哦、 有 edit 嘅、 啊。我以为唔该， 佢系被修改啫。 系啦，唔系佢帮你修改埋咯。 OK OK， 真系有埋呢、這個、 一定啱身啊。 系啦，其实我突然间谂啦，周浩鼎嗰个都系交功课啫。嗰、份功课应该系佢做噶嘛，但佢就俾咗家长代做咯。 唔系，或者家长逼住要做少少， 系啊， 逼住佢写晒， 跟住佢就自己又唔使。咁我当自己功课交咗咯。吓、 啊， 我其实都系同一件事 嘅 啫。 黐咗线啊！咁都有嘅吓。 系啊，喂，佢 功课都可以代办。 喂，真系有可以买添啊！咁咧，而家咧有好多家长系嗰个买家啦，咁一定系噶啦。佢哋仲会喺留言度写住写咩咧？佢就话非常满意，俾个 正评啊佢， 正评。佢话呢个系咧减轻细路同埋家长压力嘅最佳货品。 嗯， 喂，因为细路唔使做啦，家长又唔使烦， 系 系啊。咁佢写咩咧？佢话非常满意。佢话呢啲系所有笨妈妈嘅福音。 或者蒙爸爸的恩信、 哎、呀， 如果你都有试过代你的小朋友做功课，喂，老老实实不妨都留言话俾我哋听， 做 咗啲咩功课呢？点解要咁做呢？ 还斗胆改变你什么？ 我信的，你爱你也许更加多。待你说分手，我又何不可？然后我衷心祝福你逃离错过，没有我封锁，快快投入你欢乐。我信你，我信你，爱我的，属于我的，一早已在破。 代理出手，佢系钟舒曼。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要问翻两位咧，一个真系好久远嘅一个问题。 咩事啊？ 你哋嘅 初恋， 第一次约会，嗱，唔知恋唔恋到嘅？ 何妨全力试。一生总有大一次， 系啦，仲记唔记得系开心定唔开心嘅？ 开头开心，后来唔开心， 点解？ 因为 你记得喎、啊，你 佢多 佢多，即系第一次约女仔睇戏啊之类嘅、 啊啊啊啊， 通常都系睇戏噶啦，系咪？ 唔系啊，唔系啊，我好似好劲噶，我有冇讲过咧？因为其实我经历唔多噶，所以我嚟嚟去去都系多三幅戏嘅。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好听好听。 我咪系读紧中学嗰阵时咯，跟住约咗个女仔咧喺呢一个快餐店度一齐打 part time 工嗰啲识噶嘛， 系。 跟住我就约咗佢咧，好劲嘅嗰阵时，我攞咗老豆500蚊啊！ 哇，系呢个仔都好败家，败家过我。 系啊， 咁多年前都攞500蚊好犀利， 好贵，因为点解咧？ 你 讲 得追女仔，我都作钱嘅。 喺龙岗 梗系要啦，追女仔唔使钱噶。 喂，同埋你打紧 part time 工嘅，点解仲要问阿 爸？ 未出粮噶、啊 哦。但系你同阿爸讲咩原因？阿 爸，我想追女仔啊，你可唔可以俾500蚊？ 阿爸想唔想增加有效啊？攞去攞去攞去攞去。 你讲到咁大，你赢 去山顶。 哦， 系咪要攞500蚊先？ 要啊，真系要啊。 系咯， 一定嘅，山顶都可以食麦当当。 咁啊系啊，其实我哋最后冇食到贵嘢噶， 自己袋咗。 喂，500蚊喺山顶都唔知食到啲乜嘢，如果你食贵嘢嘅话， 而家山顶多咗好多。 系咯， 山顶都系拍拖圣地噶。 系啊，嗰阵时去山顶，跟住咧就好似嗰啲行程唔记得啦。总之咧，凡系要俾钱都入唔到去嘅，因为太贵啦。 俾钱都入唔到去， 因为嗰500蚊我哋旁身嘅啫嘛，我系旁身嘅啫嘛。咁然后最尾嗰个环节咧就系好劲嘅，因为嗰时后生啊嘛，中学啫嘛，就由山顶。有条路行到落去嗰、那个系咪叫冰头花园啊嘛？ 系啊系啊， 香港公园 系香港公园， 一路行到落去噶。 哇，沿住薄扶林都行噶咯。 我冇，有条斜路嚟， 唔系噶，有 住缆车嗰条路 系啦， 都可以行嘅。 仲夜妈妈噶，我哋呢啲梗系好醒目啦。唔夜妈妈点同你行落去啊？ 仲要行一条咁斜嘅路，梗系要扶住噶啦，系咪先？ 最劲系咩啊？ 咩啊？ 真系我冇讲过咩？ 呃到个 kiss 啊！ 我都系得一呢次经历都未讲过。 你好易好自豪喎、啊， 听 到你， 我得一次。 未听过，咦？我可能听咗又。 我真系冇听过， 我要同啲听众讲定先，因为我得一次经历嘅啫，我肯定讲过噶啦、哦。你如果听过，当听第二次啦，唯有。跟住就夜妈妈入到去个动植物公园嘅门口度，闩咗门噶啦嘛。 头先又话香港公园入边有花园，跟住动植物公园。 香港公园隔篱咧就系动植物公园啊嘛，系咪？ 系咪同一件事嚟噶？ 真系唔系同一件事嚟，个名都唔一样啦，大佬。 我咪总之系嗰边有个公园啦， 好附近嘅， 我唔记得咗太耐啦。中学已经去到嗰度，闩咗门噶啦，里边有壳有剩嗰个公园嚟噶。 唔系香港公园入边都有一啲咩蝴蝶嘅地方啊， 太耐啦， 系。 总之咧 有壳啦， 闩咗门，咁跟住咧。中学啊嘛，我咪同佢讲话上唔上去睇下，佢话咁点入去啊？佢话诶嗱，嚟我抬你上去，我哋跨栏入去咯。 哇，咁一定每一个 happy ending 啦，咁样。 唔系啊，嗰阵时已经好 happy， 因为点解咧？我要拱佢上去噶嘛，我要掂住佢啲脚啊、腰啊嗰啲咧，已经拱咗佢上去。 我帮你自细咁多嘢 谂。咁然后我又跨埋入去咯，跟住咧两个哇喺里边 啊， 唔系着裤嘅，我最有印象系着裤嘅。 系啊，佢又好似你着裤嘅。 系啦，跟住然后兜嚟兜去咯，咁最后仲撞到石 Q 添。石Q 啊，你喺度做咩啊？嗰阵时我急财已经系有噶啦，我哋头先荡失路啊，系啊， 扮 封咗管都封咗管都唔识点出去啊！ 系啊，其实我一路喺度冇人理我， 荡失咗啦咁样， 不 过我哋爬咗入嚟啫嘛， 系啊， 系嘛， 系咁样咯。 但系都开心啊， 咁点解唔 ending 好啊？你话 哦，跟住冇再第二次啦，已经。 即系 想住第二次冇啦。 系啦，冇第二次。我以为呢啲拍戏通常咁浪漫嘅桥段， 系咯，其实几精彩啊， 都精彩啊！我自问都呢个行程都紧凑安排啊， 系刺激噶，都系刺激噶。 系啊， 我一定会黐住你。如果有时系咁嘅话， 好彩嗰阵时我唔识你啫，真系啊。 嗱，我呢单新闻咧，同阿豪仔嗰个咧有一个地方系相似嘅， 系咩咧？ 就是、都冇一个开心嘅结局嘅。话说喺呢个美国嘅德州啊，讲紧嘅咧就一位男仔，佢咧就喺网上面识咗个女仔，第一次约会。去睇戏，点知你哋可以估下点解最终呢位男士选择咗要告上法庭，问呢位女士攞翻$21嘅美金？ 因为佢 嗱，我可以讲埋嘅呢$21嘅美金 戏咯， 包括咗$17嘅戏飞钱啦，同埋$4嘅 pizza 钱 ，pizza 钱 可以食 pizza。 总之佢觉得成个约会系嘥咗啦，所以佢先问佢追讨翻。 佢觉得困扰嘅，佢觉得嗰件事系骚扰佢，好唔开心。 O K， 佢成场戏喺度问戏， 唔系 好赚钱咁样， 唔系阿田 由头问到落尾。 哦，或者佢带咗去睇一套不知所谓嘅戏， 唔系都唔系嗰套。带 埋家长嚟睇，带埋家长嚟睇， 唔系 放屁，全场好臭。 哦，唔系，诶，但系都系做咗啲骚扰嘅行为。就话说呢位 女仔骚扰嗰个男仔， 个男仔觉得骚 被骚扰， 但系其实我觉得嗰件事唔使咁认真嘅。个男仔咧就系话啦，个女仔睇紧戏嘅时候咧，不停发短信啊，就喺度不停用电话，跟住咧佢就觉得 我唔尊重佢。 系啦，我而家俾咗钱，你唔单止冇礼貌啊，仲浪费咗啲金钱啊。开头咧就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就话：喂，我觉得咧两日之前同你去睇戏，我哋第一次嘅约会，我想追补翻个补偿啊，你俾翻钱我啦咁样。跟住呢位女士就话啦：吓，唔系啊话，你唔系认真系话？个男士系讲：我系绝对认真嘅， 傻仔。 如果唔系，我就会告你噶啦咁样。点知之后咧，呢位男士 真系 告，真系告呢位女士。 罪名系咩啊？ 冇，佢就系话骚扰咯，即系话骚扰，影响我去睇呢一套戏咯，咁样咯。 佢太傻啦！佢不断发短信，可能系佢同嗰啲姐妹讲紧话咧。哎呀，呢条仔真系好得噶，我决定跟佢啦。可能佢系不停喺度汇报战况咧，可能佢成日好冧佢噶嘛。 战况添啊，去到 战况激烈啊嘛，而家冇啦，而家 冇啦， 零 啊零啊，全部都 $21美金啊，睇咗你一生啦。 恒生指数报25221点，跌72点，成交金额47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8点，跌中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8点，跌11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69.6升咗9.8。汇控67.3跌6.2，盈富基金25.45跌0.5，恒生 H 股103.7跌咗9毫，中国银行3.87跌3仙，中国平安46.5跌咗3毫，友邦保险54.6升1毫。国药控股34.5跌4毫，中国移动84.9系跌咗9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5，英镑10.095，瑞士法郎7.951，澳元5.813，加元5.722，新西兰元5.397，欧元8.6871。每百日元对港元7.0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501。日经平均指数报19,505点，跌309点。港金报11,728升173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1.01美元，卖出1,26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则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就暂时正常。 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对开。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为了配合警方行动，直至到下午的六点钟，在尖东摩地道近住七咸道南交界一带仍然都有局部的封路措施，咁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警员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我是凌子维，好多人问我不是体育迷，听今朝 Sport 到你会得到啲乜嘢？计我话你唔听就走宝啦，因为我哋有专业评述李荣基同埋 Patrick 吴毅豪加入，听得多你都变体育达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我哋身边有好多绿色建筑，设计同设备都好特别，可以保护环境、悭水、悭电，仲可以营造一个健康嘅生活环境。快啲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参观精选绿色建筑。礼拜六同日仲有主题导赏团添。想知多啲，上 www.hkgbc.org.hk 睇下啦。 佢係社工姜雁慈。 我主要嘅工作咧就係協助一班十五至十九歲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年青人咧，去開始一啲生涯規劃啦。 佢亦都係電台節目製作人。 即係 CIBS 嘅意義就係能夠令到佢哋去提高佢哋嗰個參與嘅動機。 點亮本地團體新方向。 透過佢哋一手一腳去自己去寫稿啊，去做主持啊。 以廣播展現才能。 為咗佢哋嘅成長，我哋都係好感動。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申請及詳情，登入 CIBS.RTHK.HK。 喂，巴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等我嚟，等我嚟，佢咧系我个仔黄耀祖，我系佢爸爸曾志豪啊。我个仔咧八级钢琴基本嘢嚟嘅，非洲鼓日日都玩嘅，广播度朗朗咪就系佢咯。 我明嘅，好多家长咧自己唔识嘅嘢都会叫个仔去做嘅。啊，小朋友，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噶？ 校长啊，我个仔都话得三岁咯，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法人即是话法律上面有法律资格的法人团体。我仲知啊，呢条河就是新西兰的旺亚努伊河添。 吓，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河流都会关心的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日我哋其实系有两个半题目噶， 系 系啊，嗱头两个题目咧，第一个咧就系讲信用卡，大家可以讲下咧你有几多张啦，啲优惠如何啦，最新嘅潮流、最贴地嘅着数咧，而家究竟系兴啲乜嘅？欢迎打嚟讲下。 系第二个咧就讲到啊，你身边咧有冇好多吹牛鬼嘅咧？即系咧就将自己吹嘘到好紧要啊，甚至 吹牛鬼呢个名字真系 系啊，可爱咗啊！有冇啲咧，即系吹到自己嘅身份啊，或者学识好大、啊？ 我都系听惯吹水怪多啲，吹牛鬼就唔知想点。 吹水怪唔同嗱、啊，吹水咧系我哋即系我哋成日话拗水吹啊嘛，即系你想倾下偈啫嘛。但系佢唔系自吹自擂， 吹牛系真系吹大啲嘅， 吹大自己。 仲边有人讲吹牛嘅？其实而家 好啊，佢自大狂啊， 即系咁讲 系咯。咁啊，所以如果咧你身边有一啲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咧吹到有几劲啊，俾大家知啊， 吹啊吹，让这风吹 啊，叶都落啊，嗰半条咧， 嗰条咧就系讲紧家长，你有冇有同你啲仔女做功课？最极致睇到人哋嗰啲家长做嗰啲功课去到咩地步？ 系啊，点解我哋半条咧？因为我哋都唔系好敢咧问啲家长呢啲问题，我惊咧全部人都话咧，其实边有学生功课嘅啫，佢呢个家长作业嚟噶。 但我都想咧，如果你真系有做过啲咩劳作啊，你有相嘅话咧，摆上网啊，同我哋分享一下，都好想睇下系点啊。 其实会唔会等于都话俾大家听咧？你想生小朋友啊？你系咪一个艺术天才啊？ 真系啊，不过唔紧要，好多家长咧都系使用嗰个叫做YouTube 嗰个条片咧去搵咯，做呢个中秋节灯笼嘅片制作，系啊，好多都喺度睇噶。 哦，你唔好佢笑得咁大声啊！ 睇下你几时？ 系啊， 做咩啫？我系我呢啲系醒目仔嚟噶， 系咪啊？ 我梗系想淘宝度买啦，直接买一份小报翻嚟啦。电话号码87238啊，呢两条半嘅题目啊，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倾下噶。 豪语录，今日咁啱啊，讲啲家长代做功课。不过无论如何，有啲乜嘢功课都不能够系代劳嘅。有一样功课真系要个小朋友自己先做到嘅，嗰样系咩呢？就系戒片啦。你唔好吓我啊！难道真系可以阿爸妈代个仔戒片？即系点啊？阿仔你督尿唔使屙。阿爸帮你屙嘅，唔得噶嘛，都系要个小朋友自己走埋个厕所度，自己除裤先至可以戒到片嘅。然后我就发现戒片同戒赌都系一样，要讲求恒心毅力，最紧要系咩呢？都系要身边朋友嘅支持噶。我哋睇嗰啲戒赌热线，成日都话啊，最紧要咧就系你啲家人要鼓励佢。哎呀，真系叻咧，老豆，你今日又赌少咗一场马啦，你要俾啲信心，咁嗰个朋友咧先至会愿意戒赌落去嘅。同样道理，小朋友要戒片，你都系要俾多啲啦啦队式嘅鼓励俾佢先得嘅。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发觉啦啦队系唔易做噶。话说呢几日呢，阿小 B 返学嘅时候呢，我老婆同我通风报信，就话佢出现有少少扭计啦，情绪对抗嘅问题。特别系你知啦，我仔傻㗎嘛，佢一日到黑就擘大个口呢喺度笑㗎啫。所以有一日我老婆话佢放学嘅时候，佢突然间唱咗张国荣嘅名曲《沉默是金不苟言笑》。咁我哋就真係驚啦，点解佢会唔笑嘅呢？一问之下仲要有第二个惊人嘅发现，就係咩呢？佢突然间要着返片。原本好地地说服佢着呢一个小小嘅纸底裤，唔係纸底裤係小底裤。咁点知佢突然间话唔着，要着返尿片。咁我哋就梗係觉得同呢一个九星连珠一样係惊世大发现啦。我哋就研究问佢点解要咁做啊？是不是学校老师闹你赖尿呢？没错，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赖尿虾赖尿虾。赖尿的朋友真的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被人虾。是他原来说他在学校他尿了裤，因为还是不是控制得那么好的嘛。那么听说呢，可能呢学校的老师或者阿婶呢，那个态度就毕竟不是家人啦，他很难呢真的那么心平气和，那么平和基金这样跟你讲嘢的嘛。他可能会有少少情绪，可能只是少少的啫。例如可能说，哎呀，做什么赖湿了啊。原来这样已经对个小朋友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挫折。佢足以会令个小朋友觉得，我系咪做错咗？我系咪唔应该屙呢一督尿？我系咪生出嚟就系一个错误呢？你唔好觉得夸张，对一个弱小心灵嚟讲，屙尿、赖尿，然后仲要俾人哋闹，系真系一个好大嘅惩罚。 我哋明白咗呢个道理之后，都唯有同学校讲声，可能你尽量俾多少少鼓励佢啦，例如话佢好啊，屙得好，诶、哎，屙得你下平，屙得好啊，你真系可能要讲啲咁样嘅鼓励嘅说话先得。喂，你唔好话咧，喂，你哋唔系嗰啲怪兽家长啊，赖尿唔俾人讲嘅咩？喂，原来系唔可以讲噶，因为佢而家系要有一个尝试嘅阶段，正所谓咧成和败，努力尝试，你要俾佢知道。佢系试得啱，试得好，佢屙湿咗，你都应该继续鼓励佢，佢先至会知道自己应该继续屙落去，还是唱下去，还是多么累。系啊，你系要令到佢有嗰种咧继续行落去嘅勇气，咁先至得噶。其实唔只系屙尿呢件事，我发觉你一路由细到大，其实我哋就系处于呢种阶段啫嘛。你要戒片，即系话你要改变你一啲生活方式，所以你系需要有勇气噶。你突然间唔同咗，脱离嗰个所谓嘅舒服区，就嗰块尿片，然后你少不免就会出事，可能你会赖湿咗，可能你系会有个唔适应，身边嘅朋友、家人就系你呢个时候最稳定嘅支持嘅力量。如果你唔俾到呢种信心佢，你谂下到佢大个咗，我哋人生其实每次就算系大人啊，你都有唔同程度嘅戒片嘅。可能你想转工，可能你想转一个行业，可能你想开发自己第二啲技能，可能你想试下过新嘅生活，其实都系等于戒片，你都系要将自己个舒服区脱离佢。你谂下，如果喺你转换嘅过程里边有任何风吹草动，身边嘅朋友系嘲笑你，系耻笑你，学咩人转工啊？林老先系转工，你冇自信。如果呢个时候你可以好似我哋作为父母咁样，俾多啲嘅鼓励佢，好赖得好，诶，你而家唔赖湿。你点戒片啊？赖湿系个过程嚟㗎咋，最紧要就系你可唔可以坚持到最后。所以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你想戒片嘅唔紧要，话俾身边嘅朋友听，你喺未来呢一两个月可能都系会赖湿㗎，唔好笑我。鼓励我。屙得好。屙得你下平。继续屙啦。 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相依多难，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26度气温，相对湿度 70%。 我知道我两位拍档呢都曾经有呢啲经历嘅，就係、是、街访。 街访 街访即係去访问，去街边访问。 有试过。 或者係访问一啲名人啦、啊、都试过㗎啦。 都有试过。 嗱，你啱啱做咗 show， 你都走去喺街头访问啦、啊哦、或者访问一啲名人啦、啊。係咪咁譬如喺街出面，即係嗰个访问嘅时候，即係嗱，譬如你喺铺头，咁铺头肯定人哋 block 咗个位，就係、是、啊呢、這个位唔会有人阻住你啦。咁但係如果喺街嘅时候咧，街访或者去街访问一啲名人嘅话咧，会唔会多无端端有啲人咧会摄咗位？ 我有，一定会噶。 系啊系啊，咁但系做紧即系 冇办法噶啦，冇办法噶啦，佢咪行过咯。我呢次因为密集式啊，出边拍几条短片咧，我哋喺黄区啊嘛，深水埗，咁跟住又试过喺校园区里边，咁佢真系咧，你就算啱啱访问到高潮迭起嘅时候咧，个阿婆就行过，你阻佢，佢仲话做咩啊？做咩咩啊？咁 样 啊？ 你过啦， 咁样系咯， 我都有呢啲经验嘅，系啦。我入去演艺之前咧，我喺有条线嗰个电视台度做， 都要出去做， 所以有阵时都要出去做街访啊嘛，有啲人啲问题啊之类嘢。 咁结果 冇啊，都系咁咯。咁通常咧都客气嘅，我觉得、嗯、即系佢哋可能都会好奇，就算明明系素人，佢唔知呢个暗星揸住个咪系边一个啦，又或者问嗰、那个其实都系街边嘅一个市民啫嘛。但系佢哋都会好好奇嘅，有一部摄录机， 冇错。 哇！大制作明星喺边 啊？ 系啊，好多人会围住噶啦。 会啊会啊，系啦。咁咧， 第一伸支咪过去咧，叫佢答问题咧，冇，好似支咪有毒咁样。 系啊 系啊。嗱喺呢个咧，BBC 有咩个男主播咧，一样又喺度街头咧就访问咗一个佢哋嘅一啲政坛里面嘅人啦，系啦，政坛里面嘅人。咁咧咁总有支持者噶嘛，系咪？譬如你走去访问长毛咁啊，举个例啫吓，咁都话支持者嘅时候，哇，想行佢。哇，好啊，正啊，好啊，叻啊，咁样，咁又摄咗个镜埋去，落去嗰个访问嗰个朋友，即系佢哋访问嘅时候咧，摄咗位，俾手指公佢叻啊，好啊，咁你估发生件咩事咧？即系咧系个节目主持人咧，为咗阻，即系为咗唔想呢个人阻住佢嘅访问，录影紧噶嘛， 拉佢咯，踏佢咯， 有工作人员噶嘛，工作人员系会帮手啊。 但系佢喺镜头嗰度咯，嗱，譬如有个 cam 已经影紧咧呢个男主播啦，访问 嗰 个 市民乱入咗嚟， 即系佢俾个手指，哇叻啊叻啊咁样， 讲粗口闹佢咯。 但系录影紧噶嘛， 即系你而家讲紧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噶嘛，可以用佢方法哈碌噶嘛， 但系直播 紧 噶，嗱直播同埋录播又唔同喎，如果录播嘅话，即系可以停咗机再嚟过，如果真系太骚扰， 我觉得正常应该系直播嘅， 直播，诶唔系恶嘅，但系咧系出现咗啲好尴尬嘅场面，嗰个男主播咧，即系男主播咧做咗一个动作咧，令到嗰个女事主，嗰个女仔嚟噶，佢就叻啊咁样，就令到嗰个女事主觉得咩事啊你咁？ 除裤咯， 唔系去到我估攞只手想拱开呢位女士，点知咧一巴升咗埋佢块面 ，no 揸咗落佢心口度， 大大力， 系你都几有丰富想象力，其中一个啱咗， 揸落心口度啦， 系啊，佢咧 其实谂住攞只手拦一拦嘅啫，系咪 啊？其实系啊，因为咧佢咧即系男主播咧就正正访问紧一个政界朋友啦，咁跟住咧有支持者啦，我去到哇，你访问佢好啊，咁俾个手指公， 系， 结果咧嗰个男主播咧，佢因为直播紧嘅时候咧，佢想。 拱走嗰个女事主， 即系唔想俾佢进入嗰个视嗰个 camera 个范围。 佢已经入咗去噶啦， 但系想拱翻佢出去， 但系拱翻佢出去唔想影响嘅时候咧，佢即系挂住同佢倾紧偈啊嘛，即系佢嘅做紧 呢个理由几好，下次都学下先。 系啊，你即系想佢出去做街坊啊？ 系咯，系咪都拱嗰啲女人啊？佢喺隔篱街我都拱佢咁样， 梗系唔啱啦，咁唔啱噶吓。 跟住咧，佢咧就即系。为咗唔好搞住嗰个直播，佢左手随手拨开，即系谂住拱开嗰个女事主，结果佢真系一拨埋， 我开云布剑， 冇着大帽，默默地坐咁样啦，哇！ 佢一手就连人带胸咧，就拱咗去隔篱，嗰个女事主即刻啦 尖叫。 即系佢嚟唔切，点解你会咁样噶？咁样，但佢喺呆咗嘅时候咧， 但嗰位男士系有心定冇心噶？ 同埋靓唔靓噶？ 你讲话女士 咁位女士主咧就带咗个太阳超嘅，咁啊太阳超佢就企咗佢个受访嗰个男嘉宾咧嘅隔篱，咁咧就企住拨咗去，跟住咧啲网民睇到，佢就话喂。你咁样唔得喎，呢个男主播。 但有心定冇心先，我就问啦。 佢当下自己男主播就话咧，佢真系做紧直播嘅。 同埋其实好简单，就睇你对眼系咪望住呢位女士去拱开佢，定系其实你依然系望住个受访者，只不过攞只手拦一拦，你已经系咁啫。 系佢同佢就系讲紧话，我当其时唔想呢位女士阻住个直播，我专心访问紧，我想拱佢行开啲啫。即系佢都系善意的手嚟嘅，点知善意地就系去咗嗰个位置啦， 就拱 开咗去嗰度啦。咁有时又真係会有啲咁样 咁啱啫呢个。 係囉即係有啲咁样。 你係女士啦你就咁睇你。 佢有冇追究佢呀 係啦。 佢话啲网民讲嘢。 不过好难追究其实。佢你望住佢真係对住个嘉宾㗎嘛就手唔觉意啫。你又闯入我禁空区嗰度系咪先。 係呀 但係禁飞区嚟㗎嘛。 禁飞区啫唔系禁空区。 係囉所以我咪禁止你嚟低空飞行。 不过女士呢就喺度嗌咗呆咗啦唔知点样反应啦。但 系。 咁个 访问系咪继续啊 继续，因为佢 live 嘅拱开咗， 跟住被访者又出去救佢咧，拱翻佢一下，我拱开你， 系啊， 我唔想你俾人哋轰炸， 你冇问题嘅，咁你拱 系咪咁样嘅咧？真系 嗱，啲网民就话啦，喂，你咁样咧，净系咸猪手咁， 嗯， 但系跟住咧，嗰个男主播，喂，其实都唔系，我做紧直播，我系即系无心之失咁样咯，希望咧大家咧放佢一马。因为佢真系谂住叫佢行开， 尴尬嘅呢啲位，其实有阵时咧，即系我觉得喺任何环境，只要有人嘅地方咧，男士同埋女士，嗱我哋系男士啦，我会好小心噶，即系尽量都避免有任何嘅身体接触，因为有阵时唔小心就 系 唔小心咯，但跟住就百前莫辩噶。 冇啊，但系佢情急啊嘛，可能佢就 因 为直播，因 为直播紧要啊嘛，即系 你唔 想俾人打扰。 同埋因为我觉得咧，你睇好多新闻直播嗰啲就系咁啦，你去到嗰啲咩维园啊、年宵啊，或者你报嗰啲咩。晚会嘅时候咧，你最惊就系个镜头突然间有嘢乱入噶嘛？你净系时时旦旦都已经系扬名四海啦。 呢个真系冇得走啦，真 系。 系 啊，所以其实你 吸唔到佢，咁唔通你拱佢后面咩？ 佢惊系情有可原嘅。如果你系直播嘅，你点知嗰个男人冲嗰个女人啦？ 系， 不如你讲咩？你话竖起手指公就话好似叫做无伤大雅啫。 即系支持者啫，嗬。 喂，佢讲个粗话，我唔点算啫。 又或者佢可能佢有不轨嘅企图咧，佢唔系谂住嚟支持咧，佢乱讲嘢，或者佢打人咧，佢打嗰个受访者咧，其实。理应咁做，当然啦，系唔好彩地， 我觉得呢啲呢啲冇得追究噶啦。 接触到一个唔啱嘅地方，敏感嘅地方咁样。 但系即系我觉得嗰个男主持就大家应该值得去即系体谅下佢，佢唔系有心去咁样空袭佢嘅。 系咯， 系但系有啲冇咁啊，即系下次咪奉劝一啲女士们。唔该，你又唔好乱入镜头啦，睇清睇楚，或者喺镜头以外嘅嚟支持都得噶，系咪？ 你 唔好摄镜啦， 远啲啊， 系啦，你唔好摄镜啦。 系咯，但系咁啊，要请两个主播啊，一个负责推人嘅，一个负责访问人嘅， 嗰个 系 石桥 啦， 嗰个系主播嚟嘅。 唔系访问翻嗰人，其实你有咩想讲啊？我同你讲完先啦，我哋分开播好冇？即系可能要请两间嘅咁样，咁就差唔多啦。我哋而家试下嗱，新闻报道入嚟咯， 我会让 喂花田入嚟咯，我哋拱开个铁先，听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将军澳日出康城发生命案，一对夫妇死亡。观塘警区处理总督察许仲奇话，警方喺凌晨大约1:00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话喺日出康城首都嘅寓所之内，发现妈妈昏迷。 颈部有伤势，警方到场证实他死亡，并且发现死者丈夫的遗书透露受财务问题困扰，不想连累太太。案发单位的露台发现死者丈夫的拖鞋，警方在屋苑会所泳池发现一名昏迷男子，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相信是死者的丈夫。政府邀请房协探讨郊野公园边陲兴建房屋的可行性。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主席邓景成说，作为主席必须要公平公正主持会议，特别是现阶段研究未开始，不适宜表态。邓景成又强调土地使用以及房屋短缺问题，社会不同的持份者有不同意见，议题相对有争议性。政府今次主动行前一步研究，相信可以方便各持份者深入理解事情，了解自己的角色。台湾高雄发生怀疑因为家庭纠纷引致的命案，一名女子被哥哥斩杀，当场死亡。警方赶到现场和疑凶对视，其后拘捕疑凶，现场检获一把菜刀。高雄警方在朝早九点几接报，一名52岁的女子准备离开寓所的时候，被54岁的哥哥持菜刀在寓所门口斩杀。被捕男子说，等检察官查问的时候，他才会讲出行凶动机。美国军方发表新一份白皮书，要求扩大舰队的规模，由现时的290艘增加至到超过350艘，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白皮书提出美军的优势正在萎缩，海军需要新型战舰应付新形态的战斗，又指战舰和战机建造的时间亦都要加快，结合新技术应对中俄的威胁。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扩军之后未来30年，每一年需要1020亿美元军费，比现时的规模多三分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骤雨，风势有时清劲。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34点，跌咗59点，成交金额4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8点，跌咗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8点，跌11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0蚊，升咗10.2蚊；汇控67.25元，跌6.7元。盈富基金25.45元，跌0.5元；恒生 H 股103.7元，跌9元；中国平安46.5元，跌3元；中国银行3.87元，跌3仙；友邦保险54.6元，系升1元；国药控股34.1元，跌3.5元；中国移动84.95元，跌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5, 日元 111.08, 瑞士法郎 0.98, 澳元 0.746, 加元 1.361, 新西兰元 0.693, 人民币 6.89, 英镑对美元 1.298, 欧元对美元 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19523点，跌291点。港金报11728蚊，升173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0.72美元，卖出126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只要那晚有庄安仪在这里，文大人就会很风趣的了。 教育局是很明白家长的心声的，不如我讲讲他怎么说。并不需要在这些的知识上面的操练，一定要透过游戏中学习。 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我文太的仔已经识写《借风云》四个字了，我的仔起码都要识写风云。 Hello， 我是庄安仪，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同思芬主持的《敏感时刻》。 网购经营者需根据经营模式和出售食品类别，向食物环境卫生署申领相关牌照或许可证。为进一步保障食物安全，食环署已就网上销售限制出售食物，例如刺身、冻肉等，制定新的发牌条件，规定食物要有合法来源，运送时温度要合适，还要在网站提供许可证资料。详情可致电2868000。 我是汪明荃啊，无论你喜欢喝热咖啡定热奶茶，你都不会抗拒香港电台第二台自学的节目。李志刚贵为乐坛活字典，还要这么叻识播我 Lisa 姐的歌，底石超 B 就几乖巧。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李志刚、超 B、 罗敏庄、董敏利、麦雅智 ，Made in Hong Kong， 记住听啦。 老细老细，行雷落雨，我好惊啊 ！I will be all right。 学下晓阳咧几冷静， 山泥倾泻。 I will be all right。 学下晓阳咧几镇定， 因为我相信你老细一定会准备咗啲恶劣天气下开工嘅安全措施俾我哋嘅。 哎呀，我又真系冇做到、啊。 哇，咁就唔 all right 啦。 你要听实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是黎晓阳。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啲场雨都啊落咗好耐咯，几时先停嘅呢？唉，烦。 预期不似预期，但要走终要飞。 躲避不可再等你啊！冇人唱嘅啊！你哋真系唔俾面我啫啊！好啦好啦，啊甜甜小羊，我又有新发明啦！你哋知唔知啊？ 人哋唱歌，你又讲新发明，我好。 祝你成功啦！咩发明咁巴闭啊？ 哇哇哇，唔系咁样对我啊嘛吓，好似我次次俾啲生挨贴士你咁样，我今次真系得噶，你哋今次送我啦。 上次你都系咁讲嘅，应 该话次次你都系咁讲嘅。 咁咪即系坚持咯，证明我个人有原则啊嘛。 坚持就不定噶嘛。 哎呀，你听我讲啦，今次同上次同上上次都唔同噶，因为我今次整嗰啲唔系药丸。是药贴嚟噶，贴喺你个生果树，一贴就可噶啦。 咦咦，咁啊贴喺身又真系好似咧冇药丸咁大风险噃。 啊，梗系啦，甜甜，不如我帮你贴一贴，好唔好啊？ 诶，我话冇咁大风险啫，唔代表我觉得冇危险噃。 阿豪仔，你今次发明呢个药贴有啲咩功效先？ 吓，呢、這个功效犀利啦！你贴咗佢之后，可以话系四不，你可以百眠百忧。不吃不喝，不屈不挠，不偏不倚。 哎，够啦够啦够啦，你唔好再讲啦，你再讲就不三不四，不伦不类，不知所谓㗎啦。 不如你直接啲啦。 哦，好，我直接啲。你只要贴咗佢之后呢，你係可以百田咁工作嘅，你唔使饭，你唔使食，你仲唔使饮添。哈哈哈哈。你觉得系咪呵晒你先？ 我想话，你系真系觉得晒你嘅。我嘅人生最大嘅乐趣就系食同瞓，贴咗之后，我咁做人仲有啲咩意义？我系唔会贴噶。 所以我系冇谂过揾你嘅。 哦，你冇谂过揾我。 阿晓阳，你睇你望住我嘅眼睛，一场朋友 人生如梦，你冇理由唔帮我噶。你帮我之后，喺我十年八载成咗名攞诺贝尔奖嗰阵，我唔会唔忘记你噶，我一定会多谢你噶。 吓咁样， 你唔使考虑啦。 咁啊，诶谂咁多做咩？系跳咗啦。 哎呀，你做得好好啊！哎呀，阿天， 诶，因为我唔想跳啊嘛。 你放心，由而家开始，你有粥食粥，有饭食饭，我哋就喺隔篱估下。你究竟可以几多个钟头唔瞓觉唔食嘢？而家计时先。 哇，使唔使行咁大雷，行得咁犀利啊？边个犯咗事啊？喂，晓阳呢？ 咦，系、哦，头先佢仲响树头恶恶咁样噶、哦。晓阳，晓，喂，晓阳，你做乜捐我落裤浪底度？你装我做乜嘢啊？ 佢唔系装你。佢喺台底啫、 哦，你喺台底唔好装我啊！你 行雷闪电，我好惊噶。 吓，惊行雷闪电？你平时唔惊噶吓？点解突然间会惊成咁噶？嗱，我唔知啦，系唔系嗰张药贴嘅副作用系惊行雷咧？嗬？ 哎呀，点会呢？可能阿晓阳佢啊，终于记得平时中意偷阿婆啲底裤，而家惊有报应啦。我同你讲，你唔使惊。 一齐匿入里边啦，豪仔。 唔好嘈啦，行雷好恐怖啊！ 我话你唔使惊，我阿婆识噶嘛，我同佢讲翻冇事嘅，你出翻嚟啦。 讲翻只红纸就冇事啊！佢话佢好惊行雷恐怖、啊。喂，我想问啊，阿晓阳啊，行雷闪电有啲咩好惊啊？你又唔系要喺地盘工作嘅工友，你惊啲咩？你而家喺台底都惊。 唔系，点解佢哋要惊啊？如果啲工友喺恶劣天气之下开工，咁你应该点做呢？ 啊！你都几得意嘅，明明喺度听咁灵灵，喺度惊，但系突然间又问啲咁理性嘅嘢，你想知埋呢啲咁嘢做咩咧？啊，豪仔，好彩啊，系我冇帮你试新药就，如果唔系试到佢缩缩地嘅啫。 系唔系你试就淡啦？嗰张台冇咁大，你拎唔到落去下边，真系。 因为我关心人啫，你话香港每年到呢个时候又会大风又会落雨，吓而家仲行雷闪电添。如果雇主唔谂定一啲喺恶劣天气之下工作嘅安全措施，咁啲工友咪冇晒保障？ 咦？呢只药睇嚟真系发挥效果，因为佢能够改变一个人嘅心情噶。之前阿晓阳明明系嗰啲自私自利。乜嘢都唔想其他人嘅小朋友， 系而家咧， 佢谂到咁大爱，咁我谂呢只药真系发挥咗作用啦。阿晓阳啊，我得翻个头同你讲嘢先。阿晓阳，嗱你听我讲，嗱如果开工之前呢，我哋遇上恶劣嗰啲天气，咁啲雇主就要评估一下工作嘅风险，仲要分析有关嘅危害噶。诶、哎，你望住我讲嘢先，你唔好怕。 Okay. 低头族系咁噶啦，望住你做咩啫？ 系啦，啊，个雷啊真系有啲大声嘅。嗱，我哋仲要制定安全计划，同埋紧急嘅应变计划噶，包括咧嗰啲天气嘅发放啦，嗰啲交通走路安排啦，撤退路径啦，急救嗰啲设备啦，同埋支援咁噶。阿晓阳，你唔好惊啊，系啦。 系啊，姐姐过嚟啦，嗱，你听埋咯。雇主咧，仲要安排专人啊，随时监察呢个天气嘅变化，因应工作唔同嘅需要啊，安装呢个适当嘅预警器，例如有啲咩咧，风速计啊，闪电预警器啊，咁就可以咧即时发出呢个警告，以便咧员工啊采取适当嘅措施。 哇，我啲绝药真系犀利，佢唔使贴啊，佢只手揩到呢个贴。佢都发挥到功效，阿婷啊， 系几正经啊！嗬，我都难得讲啲咁正经嘢。 咪咯，你平时水性杨花咁样。 你讲到喺边度？好似你冇贴，你有问题多啲。阿豪仔， 你而家真系人真系震，震惊咗好多啊！你 真系估佢唔到啊，甜甜。 有几难啫？我以前嗰间公司系好鬼好嘅，好似你哋两个咁样咩？喂，我老板啊，仲会提供埋一啲咧安全嘅庇护所啊，俾啲啊，唔系俾啲相外嘅朋友，系俾一啲咧喺户外做紧嘢嘅员工去暂避，好等佢哋咧吓唔会受到恶劣天气嘅影响而受伤啊！ 阿晓阳，你唔好咁样啦，你匿喺台底，你就同啲老鼠喺度倾偈啊！而家你望翻我哋先啦，你有 惊你喎、 啊？你有只老鼠走先啦，系啦，嗱，你听我讲。我同你出去外面行下，咁你就知道行雷闪电呢唔系咁恐怖噶。 喂，唔好住，我想搞清楚另外一啲嘢、 啊。你又搞清楚啲咩呢？行雷啫嘛，仲有啲咩想知？仲有啲咩问题啊？晓阳， 唔系都系关心啲工友，即系如果啲工友真系要喺恶劣天气之下开工，咁雇主又冇俾啲特别嘅器材佢哋噶？ 哇，你真系个人完全唔同晒啊！有几次你都唔让座。 啊，而家你竟然会关心啲雇主嘅，早啲 都俾你拍嘢， 早啲 贴咗， 贴多两下俾佢啦。 好啊，周身贴啊要。 系啦，等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系要喺恶劣天气之下开工呢，咁个雇主要提供啲通讯嘅系统同埋个收音机俾啲工友，等佢得闲听下嗰啲风骚快活人啊咁样，咁啊仲听下 天气啊，嗬， 系听下天气报告。仲有啲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俾佢嘅。 嗱，晓阳，晓阳，你伸翻你个头出嚟，你唔好挨住豪仔先得噶。 系咯，我有啲， 我 有啲 核突啊，真系。 我有啲尴尬啊， 我想知佢边度乡下真。 系你唔知你。 你理得佢啊？你听得明啊？系啦，喂，其实你听咗咁多关于呢个恶劣天气工作之下嘅安全守则，你系咪应该可以行翻出嚟啦？唔使咁担心啊。 咪学阿妈话斋，你好估讲唔担心就真系唔担心咩？你知唔知恶劣天气底下最容易发生啲咩意外啊？ 哦。如果一男一女嗰啲意外呢，你就唔使谂咁多啦，你个人都系冇机会嘅，系啦， 系啊，我同个豪仔都咁耐都冇啦，系咪？ 吓啊，点解要讲啲咁嘅嘢？ 唔系你咪一男一女啊嘛，我举个例啫，譬如啫， 就有好多可能性嘅。例如你如果身体你失去平衡，你突然间扑亲啦， 哎呀哎呀，我挨咗落豪仔度啦， 系啦，咁如果你物件飞堕啦， 哎，我飞咗啲假牙出嚟啊， 啊你唔知你有啲堕咗落嚟噶啦。咁有啲呢就臨時建築物或者啲棚架如果倒冧咗呢，咁就有人命同財物嘅損失啦。 啊，即係咁樣嘅阿豪仔呀，你頭先所講嗰啲呢喺呢個強風之下會有機會發生嘅情況，咁但係如果遇到閃電，除咗會電到人之外，仲有啲咩發生呀？係仲會有啊引起火災㗎，呢，這個咁重點咪唔講嘅你。 啊，係啦，嗱，阿小楊，你諗下桂花田呢啲呀屬於杞人憂天啦，啊，未發生佢諗定先嘅。 咁梗係要㗎啦。 嗱，啊，如果持續落雨呢仲会漏电㗎喎，你呢喺台底都电死你㗎，我话你听你唔好諗住咁样安全㗎。 佢唔系铁台㗎，佢木台都有事。 哎呀，咁好好危险啊，嗰啲装置啊男士扣座物，哎一浸坏咗啲生泥倾泻啊，堕落下陷啊，陷到你喺个台底都屎啊，真係。 你睇下你哋一口气已经可以讲咁多呢啲恶劣天气可以发生嘅意外。咁我点敢行出呢个台底啊？ 咁，哎，你又唔使惊，后生仔。哎呀，恶劣天气之下，工友同埋雇主都会跟足呢个安全指引噶嘛，做足呢啲安全措施啊，避免意外发生。咁使乜惊咧？仲 系咯，嗱，你唔使惊。恶劣天气警告信号只要落咗之后呢，我哋再检查下个工作个地点，同埋用嗰啲装置证明咗系安全呢。咁你啲工友再开工就冇事㗎啦，你试下俾只手啊叔叔啦，你试下。 哇，一掂你手就行雷，好驚啊。 咁呢个时候我都唔隐瞒我身份啦，其实我就一时命里面嗰个雷电侠嚟㗎。 你係交叉命就 唔 係。 我係嗰个交叉命。你唔使驚啊，其实你捉住我只手啦。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是黎晓阳。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实际的懒，不断欣赏饱览，再观摩数年后会顺眼。小巷之中乱逛，逛够后再上山。对社会不习惯，四处摸索游玩，会习惯平平淡淡行驶，想歇便停低，简简单单过一世，若重石沉低，冒 需得磨所有问题。 I'll be alright。 可幸听到心跳，氧气尚够通宵，有笑话不懂笑，再当数载成熟了就更好笑。平平淡淡行驶，想歇便停低，简简单单过一世，让重石沉底，能失去能找到代替。I'll be alright. Ooh yeah, 苦干都不算苦味。Ooh yeah, 苦底都不算谷底。谁亦青春过，试过屈膝低位，脑袋很细，忘掉所有幻想。Be alright. 黎晓阳 ，I will be alright. 天上找到飞鸟，鸟瞰下更清楚。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考多考多意见啊，快啲读啊，真系 得啦！俾我连气打击你哋先吓。 嚟啊！ Andy 咧就话啦：豪仔，你太太冇理由唔知啊，唔使交年费噶噃，一定系你自己以为自己好醒，交咗冇俾老婆知咯。咁啊，阿卓礼咧就话啦：佢只有两张信用卡，从来都冇交过年费。不过虽然每年打去豁免咯，另外佢只系识储积分嚟换超市礼券，每年咧都会换到五至十张100蚊，即系换咗 五百至一千蚊 系啦。咁另外 Miko 咧就话啦，佢试过有一次买电视机，一次过用咗四张信用卡，点样呢？攞晒佢嘅回赠啦、迎新啦，悭咗4000几蚊加套20乘呢个29×20嘅夹啦，同埋一个 Blu-ray 机。 点解可以咁劲啊？ 掌声鼓励啦！ 即系佢用四张卡，每一张卡碌卡嘅时候都会有一啲折扣优惠咁样嗰啲嘢。 总之咧，攞晒佢嘅回赠，迎新啦，悭咗4000几蚊。 电视最多咪都系2-3万咁样，真系咪应该？ 哇你！ 唔係，我話最啲再貴啲㗎。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係，你覺得20000都係好少嘢。 唔係啊，但係可以換到咁多嘢，慳咗4000几蚊啦。 總之係慳咗4000几蚊， 咁仲好犀利咯。 仲要攞咗個 gift 啦，同埋加個 Blu-ray 機啊。另外阿汪登嚇，其他你講啦。 所以都話買嘢揾女人啦嚇。 佢用咗信用卡20几年，從來都冇交過年費。另外一張卡咧，即係 年費嗰方面可以唔使再講啦，都係咁知㗎啦，明㗎啦，係啦。OK， 好啦，呢度有個 Cindy 啊，佢就話啦：我睇由小一開始咧，佢唔識做嘅功課咧。我就会直接在功课上面写小朋友唔识做， 简而精， 所以留唔系佢话所以留空请教导。佢话因为功课咧就系要俾老师知道小朋友嘅能力去到边。佢话咧如果家长咧帮佢做咗，老师就会唔知道佢唔识，佢就会跳去下一章。咁小朋友咪永远都追唔上咯，而老师又永远都唔知咯。喂，我又觉得佢讲得啱， 我觉得好准确， 系、哦， 而且佢咧嗰样嘢系教小朋友一个好嘅方法啦。如果你唔识做，你咪话唔识咯，你咪要扮识做啊嘛，或者叫爸爸妈妈帮你做啊嘛。 咦，咁我其实以前欠交功课都系一种俾老师知道我进度嘅方法嚟。 但你有冇话俾老师知我唔识咁样写俾佢知啊？ 好，呢度仲有一个卡文啊，都系讲学校嘅，佢就话咧，甩咗烂10几年啦，想当年咧佢做嗰啲劳作咧。有一年中秋要做一个星球， 哇吓！ 学校要嗰个星球闪闪发光， 系 佢心谂小学4年班啫，个仔慢慢要10点钟先可以完成个功课，个个礼拜默书，仲边有时间做一个发光嘅劳作啊？有时间都系散下步，踩下单车，发泄下啦。 系 佢话家长唔帮手做劳作，点交啊？星球、啊， 喂，呢个真系呢个吴小姐打翻嚟啦，佢话成日都要帮佢嘅细蚊仔交功课画画，因为真系唔够时间做。 系 咁另外咧有啲讲吹牛鬼啊， 系啊。 吹牛大王 系啦，咁咧阿黄生打电话嚟咧，佢话好多时咧都听到啲朋友话，我将会报读呢个博士生啊，咁话自己系博士生啦，咁样即系其实佢报嘅啫，但系佢未读嘅，或者未完成嘅咁。跟住另外咧，阿 Peter 就话啦，佢话网球教练友啊，佢话而家好多时嘅香港现象啊，识打识听咧就系两回事，识打 即系识打同埋你识讲到自己几叻 系 两件事，系跟住呢度咧。又阿 Milo 啊 ，Milo 咧就话啦，佢话好，其实好多信用卡咧签进要成250蚊咧，先至有1蚊嘅回赠嘅。但佢就有一张 C 字头银行嘅信用卡系1蚊1分嘅，佢话储埋嗰啲分咧又可以换戏票睇戏啦，唔使额外俾钱噶。 一蚊一分就好咯，即系买一送一。 阿 Milo 就咁讲。另外有一位朋友咧就系阿细辉啊，细辉咧就话结婚嗰阵时特别咧就申请咗几张新卡攞嚟做一啲结婚嘅费用。我谂好多朋友都会咁做，因为多钱要使啊嘛。跟住仲话咧攞咗好多新嘅礼物啊！佢话咧试过用 A 字头咧换理数嘅信用卡，但因为咧签唔过每年10万蚊嘅指定签账额咧，系要收年费，打电话都冇得豁免啊！咁最后咧佢就选择 cut 咗张卡啦。 系、okay, 啊，我呢度咧有10个听众咧都系打击我哋嘅，而唯一得一个咧就系话。阿 Terry 啊，佢就话我张信用卡都要交年费噶，每年要交年费之前一个月打电话上卡 center 要求免年费，佢都会批 嘅。啊，系啊，唔系我呢度都有一位 有啊，要交啊，但系要可以豁免啊嘛。 系啊，其实我哋系被一致性激到嘅，但系 Moon Moon 讲得几好啊，佢就话咧佢有10几张卡啊，从来都冇交过年费噶，部分卡咧一申请咧就已经讲明咗系永久免年费嘅，最而就算呢、這个如果呢、這个结列单嗰度咧，话咗要收年费，咁你嘅还款记录好，又冇欠卡数嘅话，打个电话可以豁免都得噶啦。佢俾咗个好提议我哋啊，佢话咧其实最低工资啊都系几廿蚊个钟啫，如果用几分钟可以悭咗几百蚊嘅话，冇理由唔做啊。 系啊， 好，满满多谢你，我就会去咁做。 系啊，我哋都系技术性激到啊。 系啊， 有啲都系唔系有啲唔止几百噶，有啲系千几蚊噶。 有啊， 好啊呢度犀利啦。头先我睇来睇去睇咗几次咧，阿咪咪咧打电话嚟就话啦，我有40几张卡。 哇， 多过我啲优惠卡，40几张卡， 有咁多张咁样可以申请到？ 有啊，其实好多嘅， 愿闻其详系。 咁佢冇讲列明边几间咧，佢话一间银行都有几张嘅。咁佢话咧每张有唔同嘅用途，所以佢有40几张卡。阿轩仔咧都打电话嚟，佢都有超过40张卡。咁啊，佢话真系用咧就用7至8张，真系用到7至8张。 系， 佢话唔同卡有唔同优惠啊嘛，咁。何小姐话佢曾经都有10几张卡嘅，搵埋嗰啲咩乐园啊，嗰啲金币啦，咁啊，同埋咧，同佢讲 cut 咗卡咧，就同佢讲 cut 卡咧就可以免年费， 系啦。OK， 呢度咧有一个就系讲吹牛啊，呢、這个好笑啊，佢话佢试过咧见到有人哋咧系报读艺进课程， 嗯， 咁咧结果咧喺某大学毕业典礼就举行啦，因为佢唔系嗰间大学上堂嘅，只系艺进可能借咗个礼堂， 系， 咁结果咧佢就拎住张毕业证书喺大学校徽之下影相，然后 post 自己嗰post 自己嗰间大学毕业， 呢个唔系吹牛，呢、這个直情系作假， 系啊， 成件事系假 嘅 啫， 即系咁样咯，咁所以佢就话佢见过呢个系最吹得劲嘅咯，咁 真系唔弱， 系啊，咁然后最第二个 Patrick 咧，佢话哦。咁嗰啲大陸嗰啲武術專家咪囉，嗰啲咩銅術啊、降龍十八掌啊，係啊，咁啊嗰啲係咪吹水咧？咁樣 都係啊。 有冇證書咧？ 阿 Kenny 咧就話啦，見到好多律師行啊嘅助理啊，都唔會介紹自己識嘅職位啊，淨係話俾人哋知嗱，呢張就我卡片。 我喺律師樓度做， 令到人哋係啦，我喺律師樓度做，就令到人哋以為咧佢係律師，但就算人哋問咧，佢都唔會去糾正翻人嘅，都可能有啲咁嘅情況。 係啊，都唔得噶。呢度有個啊最勁噶啦，佢就話咧。不如直接取消咗阿田咧风头火势嗰个环节，叫佢主理消费精明眼，佢话益下咧两个拍档仔啦咁样。 我哋真系靠晒你啊，田。 系啊，咁然后咧，喂，有一个好得意喎，佢话咧台湾有张信用卡咧，好似100周年发行嘅嗰啲信用卡咁样咧，每次用 PayWave 咧，嗰个信用卡个大厦。嗰盏灯会发光噶， 咁犀利啊！联系个大厦，咪好型咯。 即其实即系等于头先我讲话只狗个煲胎咁样。 我净系张卡啫嘛，而家讲到大厦， 联系 咪就系嗰张卡上面嘅大厦咯，大佬。哎，今日唔够时间穿埋啊，听日再见，拜拜。